怕艰辛，不怕险，有充足的信心，常常如此永莫变。球员气魄冲天，个个体格壮健，气充足走两边，发挥技术全面，常常心里自勉。精工每天都不放松，再想我哋找正方向。精工胜出都不放松，精工向胜利迈进。球迷个个中坚，永远衷心一片，要身心都发展，眼中得失看浅，齐来心之尽献。冲天，个个体格壮健，气充足走两边，发挥技术全面，常常心里自勉。球迷个个中坚，永远衷心一片，要身心都发展，眼中得失看浅，齐来心之尽献。精工每天都不放松，再想我哋找正方向。精工胜出都不放松，精工向胜利迈进。精工每天都不放松，再想我哋找正方向。精工胜出都不放松，精工向胜利迈进。 喂，大家好啊！又到今个礼拜嘅怒汉推歌，系啊！喂，但系一嚟整首吓咩嚟噶？ 脚都痕埋啊！真系 系咯，喂，大佬， 好你唔认得佢把声咩？ 认得下咁啦。 我哋 即系，但我真系完全唔知道即系有唱过咁嘅歌。 因为呢只唔系 plug 嘅歌嚟嘅，因为当时都嫌佢渣可能。你知啊，嗰阵时卖碟会印银纸一样噶嘛？ 系。 咁啊，呢只应该系咧一九唔知。八几年的一只叫反斗星的碟， 哦， 个碟名就里面有一只歌叫呢只歌叫做精工体育啊， 系 系啊，就系、是、谭咏麟啦，即系嗰阵时哇，天边一颗小星星嗰只歌嗰个碟嚟嘅，应该 哦， 我唔知道有冇记错定系之前嗰只嚟 ，OK OK，、 啊、好似唔系天边一只眼嗰个碟嚟嘅， 似系啊，咁啊似啲系啦，即系都系嗰类咁样嘅小小骑呢嘅歌嘅系列。O.K. 有首咁样嘅精工体育，我真系完全未听过。 佢嗰阵时因为佢老豆系踢波噶嘛，咁、 哦、 所以个仔咧就好中意睇波或者自己又踢波咁样嘅。 系。 咁于是乎咧，佢捧咗队波或者唔知点解，嗰阵时应该未组队嘅。 嗯。 不过佢组嘅队都系周围去嘢食下野味嘅啫。 系。 咁咧嗰阵时捧精工嘅迷嘅，我记得以前细个咧我都唔睇波嘅，但系一啲系精工嘅等，一啲系南华嘅等。 系。 咁仲有保路华都后期噶啦。咁仲有。精工同南华好早 啲咁样噶嘛？ 啊，仲有水晶宫啊，唔系水晶宫英国嘅， 还是你谂紧啲夜总会？ 唔系水晶宫点咩夜总会？你知水晶宫系咩嚟噶？究竟系嗰阵时世博啊，喺英国嘅时候有个搵玻璃做嘅屋啊。 哦，唔系我知道 水晶宫啊， 我知道英国有个地方叫做 Crystal Palace， 而家都有对波系咁样。 系咁，但系即系细个捞乱晒，因为细个香港系好兴播呢个英国足球大赛噶嘛。 哦，系啊，英国足总杯啊嘛。 系啊，即系。系啊，冇错， 咁样。 但我就算我唔中意睇波咧，我都中意睇嗰个英国足球大赛个片头啊。 系， 佢成日将啲咧又褪前又褪后咁样咧，入咗龙门甩翻出嚟啊，嗰啲咧，即系好有印象啊，即系已经奠定我系中意做呢一行。 哦，即系佢系反而系啲影像吸引咗你，就唔系个足球嗰啲运动。 足球全吸引唔到，我因为我细个踢波咧，边有草地啊？ 嗯， 嗰啲球场磨姜磨到啊， 系 磨到见骨噶，听啲声。听讲， 而家都系噶， 其实 而家都系噶， 系喎，而家冇草场过你踢， 冇噶，只有人造草场咯。但系人造草场其实 都是咁上下嘅啫，都是磨的， 都磨姜嘅， 都磨嘅。哦， 咁你有冇踢波先？ 我好似踢过一次人造草场咯。 系系，唔系即系你有冇踢波嘅嗜好啊？细个， 细个都有嘅， 都有。 嗰阵时我细个读慈幼嘅， 哦，慈幼咧，慈幼好嘢嚟噶，大佬。 佢好嘢，好嘢在咧，佢有一个超大嘅球场。 哦 ，OK。 因为咧，佢系即系依山而起，但系唔知佢点样叻到咧，可以劈咗个山一橛， 将冰山劈开。 系啦，将 仲容易啊嘛，因为 咁咧，于是咧喺一个好高嘅地方，即系好得意嘅慈幼依山而起啦。佢，门口咧就喺，即系你当系好似ground floor 咁样啦，但系佢嗰个球场嗰个 level 咧，可能讲紧系六楼咁样 嘅，哦 okay， 系好得意嘅。咁但系佢 open 嘅，好大， 哦， 嗰度咧系容纳到一个足球场啦，同时亦都有一个排球场啦，后边仲有一个篮球场啦，跟住仲有一啲空地咁样嘅，咁样先至系即系佢嗰个叫做系咯，即系开 open 嘅草嘅广场，操场系啊。 你嗰阵小学定中学？ 中学， 中学。咁小学咧？ 小学就冇 哦 ，OK。 咁但系咧，系啦，呢个即系慈幼咧，即系足球咧，系呢个慈幼嘅呢个校技嚟嘅。 咁啊，唔系红拳咩？ 唔系，嗰个只系一小部分啫。 咁啊，唔系夹 band 咩？ 夹 band 更加唔系啦。 因为我识好多而家嘅 musician 咧，都系读慈幼 嘅。哦， 系咩？嗱 ，H 啦 ，CM 都系。 系，咁两个啫都系。 咁同埋你见到好多慈幼即搞亲啲咩聚会咧，我识好多人咧，即系 Facebook 嘅 page 嗰度share 咧，我见到好多系我识嘅。band 友嚟 嘅， 即系我谂你学校有个强长处咧，就系好注重课外活动， 嗯， 算唔算系咧？ 我谂都系嘅，但系以运动系为呢、這个，即系尤其是足球，就为即系佢哋嘅校技咁。 咁有冇出个球星啊？陈七啊嗰啲系咪嗰度？ 梗唔系啦， 山道士都唔系。 山道士唔系喎， 山道士你表明一个鬼佬，但系 其实系 我识咩啊？英文咁样噶嘛，佢唔好同我讲英文。我打少少咁样噶嘛，一啲口音都冇。 系咁啊，所以系啦，答翻你个问题先啦。咁啊，即系有踢过下足球嘅，咁， 哦， 但系都系 石屎场 嚟嘅，即系即使系持有都，所以都系一样系磨啊、选啊咁样嗰啲咯。 我中学一个足球垫都未垫过，波皮都未垫过。 系，同埋咧，佢哋系叻到咧，可以即系发明一啲即系足球游戏咧， 球嗰啲球例啊嘛。 唔系，即系话。你個場如果有人踢緊嘅時候，咁仲有啲即係周圍，我頭先話有啲空地噶嘛， 就係賭波， 一格格咁樣，咁就自己就即係發明一啲遊戲玩。咁有一個叫猜棋咯，猜棋咧就係即係當你個地下有即係嗰啲石屎地咧有一格格間開咗咁樣，就每人企一格咁樣咧，咁就其實係一啲即係的波或者係即係嘅遊戲嚟嘅，但係加佢個波咧就唔可以落地嘅，如果佢喺你自己嗰格落地咧，你就知輸咁樣啦。咁所以你係即係少少即係有練波嘅， 即係其實少林寺十幾房其中一房， 係啦， 有控球，有啲的球， 係啦，咁而最好玩猜棋嘅就係你點樣可以。直情咧，将个波控到咧，踩死咗落隔篱嗰个人嗰一格嗰度，咁佢就输啦嘛。 哦 ，OK， 系啊。 咁同时一个人玩嘅， 唔系啊，一扎人咯， 一扎哦。Okay， 譬如九个同学玩咯，咁大家就即系一路滴个波，唔好俾个波落地。 是 如果佢喺你自己个格落地咧，咁你就咩噶？ 即刻输啊！ 咁你就可以害人咯，你就一脚抽落人哋嗰个格嗰度，或者一脚踩死个波喺人哋嗰个格嗰度咁咯。吓，咁即系呢个就系即系一种游戏啦。咁即系佢哋 启发思考， 系 出到嚟社会做嘢，唔系你死我死嘅。 冇错，系啦，系啦，我就唔可以死我，但系我会踩死你。 系啦，冇错，即系正如我输唔紧要，唔俾你攞分一样。 系啦，系啦，咁样咯，咁所以就。系呢一个慈幼咧，都即系有踢过足球，咁但系都系讲翻啦。而家咧啲球场咧，即系街嗰啲球场啊，或者康文署嗰啲场咧，都系石屎地啦，只有几个嘅人造草场啦。 同埋而家好古惑嘅石屎地，但系又有绿色咁样，都系磨姜磨绿咗不过。 系啊，系所以咧，所以香港嘅足球发展就咁样啦。咁，哦，但系咧，难得啊，香港队咧 系 紧要啦。 系 咯，呢一个就啱啱咧就系去完马尔代夫翻嚟啦，咁就。赢咗1-0啦，凭一个十二码，咁我哋讲波都算系奇怪噶啦， 奇迹啊，简直系。喂，其实嗰度即系马尔代夫，其实个 ranking 系几高 啊？好低嘅， 低过香港， 低好多 嘅。即系话算渣咯，香港有少担心，都系赢十二码啫。 系， 哎呀， 唔系咁，但系系啦，同时间咧呢个中国队咧 系 就系 对不丹咧就12-0啦，系啦，咁就咁，但系佢依然咧都系，因为佢打少一场啦，咁所以咧喺嗰个分组嗰个排行榜咧都系，即系我哋香港都系第二位， 系系， 佢都系第三位，咁所以下个礼拜二咧就紧要啦，17号， 冇错啦，即系我都拣呢只歌嘅时候咧， 系， 即系你可想而知个严重性有几咁 紧，系 个重视性有几咁 紧，系， 喂，咁你会唔会咧下个礼拜捞松咧，会唔会？即系我就打电话翻嚟嘅，不过又嘥气，应该你打电话翻嚟，因为我睇完波都啊都冇得睇嘅。 系咯，你有飞咩？ 冇嘅，喺外面场外，主要系国旗嗰个位发挥咗作用嘅就谂住。 系，OK。咁啊系啦，嗰晚其实我未知啊，我仲未啊同阿细良倾啊，究竟应该系咪即系去一个睇到波嘅地方去做一个户外嘅直播，定点样咧？而技术上我哋又做到户外直播咧，咁所以我都有啲。有啲迷惘嘅而家， 系迷惘， 迷惘啊，系啊 ，OK， 咁所以就唔知点嘅，咁但系咧，即系嗰个气氛咧，即系咁强烈咧，当然即系同呢个本身中港嗰个咁样嘅，即系矛盾啊，嗰种气氛好紧要嘅，咁所以咧，亦都即系而香港喺好多样嘢都系唔能够同呢个大陆抗衡噶嘛，即系你话同佢即系倾又唔够佢倾， 系唔系个勇武又倾系唔同你倾啦， 系啦， 同埋输咗又唔认啦， 系啦。勇武又唔够佢勇武啊，咁样咁变咗咧，哎，而家好似咧就寄情于呢一个足球，可以 一个出口位， 系啦，就希望咧呢个足球队咧可以即系帮香港出翻口气啊，怼翻冧佢咁样，咁所以咧就零零舍舍咧呢一次嘅比赛咧变咗好似好历史性咁 样， 大家都好关注，嗰啲波飞咧就嘭一声咧即系一个朝早咧就已经卖晒， 竟然唔知有人可以攞到20张喎， 系 有黄牛党喎，竟然 咁都有嘅，梗有嘅，集团式经营啊嘛， 系咯，嗰集团点嚟嘅咧？系咪同啲政党有关先攞到咧？ 咁都唔出奇， 因为你每人其实唔可以买咁多张噶嘛。 理论上你喺网上就只可以买2张， 系啦，你派个阿婆，派10个阿婆咁样。嗱，有另外一个可能咧，因为我都同一啲买飞又奇迹地攞到啲最好位嘅演唱会，都有试过一次。 系， 咁我记得嗰阵时2001年定2000年咧，帮到 Fiesta Social Club 啊，嗰班阿伯嚟香港演唱啦，咁我嚟坐第一行。 系哇。 阿六叔啊，邵六叔啊， 系 佢都系坐第四行， 哇系， 咁头嗰三行全部都系同事，原因就系我哋嗰阵时咧就系、是、做嗰啲网上 booking office 嘅 program， 咁咧嗰啲做 I 即系做 program 嘅同事咧，就 lunch 嗰阵时咧之前咧就问，喂你睇，如果你想睇嗰个演唱会咧，你喺个 board 嗰度写低个名啦，咁样，咁我去睇咯，梗系睇啦。咁我哋唔多人嘅，20-30人睇嘅啫。咁但系我嗰20-30人就系坐正中间同埋最前嗰行。 哇！ 就系咁样咯。其实会唔会咧？系其实而家外判晒俾民建联嗰啲 Apple A 嗰啲噶啦嘛，即系嗰啲 program 嗰啲。咁、会唔会系佢哋嗰啲人买晒咧？亦都有可能嘅。 我绝对有可能。 系咯， 即系咁多，尤其是足总咁样，亦都可能有好多嘅即系卫星组织啊、成啊咁样，亦都好难好多。嗰类嘅人啊，即系建制派、亲建制嘅人士，亦都喺足总里边咁样，我唔知啦。咁变咗，即系你有呢啲咁样嘅优惠啊，或者方便都、都唔出奇嘅，即系可能嘅吓。咁所以即系但系咯，唔知黄牛党点嚟啦。 总之我哋又放唔到飞啦，我哋喺网上面留意住噶啦。 我梗系唔得啦，边有够快啊？ 咁嗰度见到高登，好多人都唔得喎。即系高登嗰啲人话组团一齐买飞，如果买多咗咧，我哋决定就唔炒贵，就卖俾啲冇得睇嗰啲朋友咁样。 但系都买唔到啦，当然。 系咯，冇听人话买到过。 有一啲咧就係現場去排隊咁去買咯，即係通宵喺之前嗰晚咁樣排，咁有啲就應該排到嘅。咁但係我唔知嗰啲係咪即係咪高登 可能出啲阿婆啊，或者有啲出100个阿婆咁樣。 新聞見到都有後生仔嘅， 都後生仔， 但亦都有阿叔啊、阿伯啊嗰啲咁樣咯。 係 但係咧，總之咧就嚟緊17号咧就相當之即係氣氛緊張。咁啊而。亦都係好多唔同嘅團體咧，喺呢個香港唔同嘅地方啊，就辦一啲即係橋底嘅睇波會啊，好似喺美孚有啦，鵝頸橋我唔知道有冇咧，即係總之係唔同嘅地方，即係留意一下網上啦，或者如果你揾到 係旺角冇喎，尖沙咀都有。 系，即系如果揾到咧，我 post 翻上去咧。咁总之有起码有4-5个地方咧，都有呢啲咁样嘅即系大银幕直播。 我见到主场新闻，即系而家叫咩话？ 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就 post 嗰一張咁嘅圖嘅。咁、但我覺得，即係當時係陰謀論咁諗啊，啊會唔會係維穩嘅咧？即係唔集聚集喺旺角就分散曬睇波。咁、如果就聚集喺旺角會唔會有好啲咧？咁樣定係分散啲警察嘅布防咧？即係好多諗法嘅喎，真係。 你我諗喺其他地方睇波就冇乜。即係風，即係冇乜騷亂嘅風險嘅，係旺角嘅啫。 但係警察出咗，即係由佔中以嚟最多嘅部署喎，今次係 係咪啊？ 係啊，唔知幾千人咁樣咯，千幾人啊，幾千 幾千，起碼幾千啦。佢清場， 即 係 佢講得上清場嗰、那個 嗰、那個規模， 係啊。咁、所以變咗咧，如果唔喺旺角就唔俾面佢喎。咁就变咗警力过剩 旺角就嗰头就系咯冇得睇波嘛，咁唯有喺呢个场外度即系呐喊助威。 其实喺界限街咧，球场外壁咧，嗰度好大好多一幅幅墙噶嘛，咁、你可以喺嗰度噶嘛，其实系。 咁啊，睇下点样啦。咁但系系咯，即系我自己即系如果唔使做节目或者喺户外做节目，我就倾向喺旺角多啲嘅，即系喺翻嗰度个场外， 包围住个场啊嘛。 系啦，即系似乎 即 系响 到声入去为主啊嘛。 系啦，即系咁样就好似即系效用大啲。系咁啊，睇下到时点样啦。 OK。 Okay. 了，即是呢既然你之前播开一隻咁捉你捉摸唔到嘅精工体育嘅时候呢，我哋又播一首呢， 即係呢个节目都难捉摸。 好难捉摸嘅韩国歌。 第一就 K-pop 啦、啊、第二个风格都系少。 係喎、啊、即係仲要系少女时代喎、啊。 係啦、 啊。Girls Generation。 通常呢歌要嚟睇㗎嘛。喺我哋呢个节目度完全发挥唔到作用嘅本身就。 咁啊，但係我哋嘅听众嘅想象力好强嘅，就凭听声都幻想得到影像㗎嘛。 凭听声想唔想象到嗰啲脚好长 嘅、啊。都想象到嘅应该。冇理由想象唔到嘅。係啦、啊。呢、啊、首呢叫 Dear Mom 啊，咁但係呢、啊、即係你先讲话，即系想象一啲，即系一啲长腿啊，或者一啲咁样嘅比较情色嘅画面嘅嘢咧，咁其实都同呢一首歌有关，又拣呢首歌咧，呢首歌叫 Dear Mom 啦，咁即系其实近期咧啲阿妈都好红嘅，即系早期早少少、嗯、一两个礼拜前就有阿齐恩刮舞啦，咁、啊、跟住有呢、這个即系成语阿孟母三千咁样啦，吓呢啲阿妈咧特别红嘅，咁跟我想讲呢一单咧就系、是、即系最近有一单，咁騎呢嘅風化案就審緊，咁呢就係講緊有一個四十歲嘅阿媽呢、嗯、就有屎呢個十三歲嘅女、嗯啊、就同呢啲個男友嘅補習學生嘅富二代呢、嗯 啊 okay、 就同佢發生性關係， 哇， 從而呢就獲得佢即係呢希望呢就可以獲得一啲附屬卡， 係哇嘅就係理想即係正所謂生仔嘅咧，就望子成龍；生女嘅望女成鳳。 係啦，咁啊呢單案咧就相當之咁離奇嘅，中間嗰啲嘅即係細節。 係咁，但係佢話想附屬卡，即係連心裡面要求嘅嘢都上庭都講埋。 係啊，佢講得好清楚嘅、哦 okay ，即係佢仲有好多騎呢嘢。我睇你應該冇乜點留意呢個新聞。佢就話咧，嗱、這、呢個阿媽應該係以前喺大陸嘅，咁、 哦、 就離咗婚，就以前喺大陸就生咗呢個女啦，後來又離咗婚，就同個女落咗嚟香港，就應該係跟住就識咗呢一個男人咁樣啦、嗯。啊，唔係，我唔記得，佢係同一個本身啊，再嚟講，佢就本身同一個香港嘅男人結咗婚，咁跟住生咗個女咁樣啦，跟住咧就係家庭團聚咁嚟香港，跟住就離婚，離咗婚之後咧就識咗而家呢個男朋友咁樣嘅，咁、哦 okay男朋友又是很神奇的，他就现在是做 任職，又是大陸來的， 不是香港人來的、 哦 okay、 他就任、哎、很有趣的，他任職保安現在，但是他說他自己呢在這個普林斯頓大學就畢業的、 哦、 是啦，就 保安公司都什 麼的，他怎樣會成 為,、就是、成為保安之路是怎樣的呢，是就是他後來來了香港，就是在美國來了香港，這個講緊老公，即系唔系呢个男朋友， 男朋友 系啦，男朋友咧嚟咗香港咧，咁就教咗十几年书嘅，就教英文。 系 咁，但系咧就自从引入咗呢个语文基准试嘅时候咧，即系要考翻啲人啲老师嘅英文咧，佢就肥佬唔合格嘅，于是就失去咗个教职，系啦。呢个第一 咁又读法文嘅， 咁啊第一就奇啦。咁啊系啦，咁啊冇咗个教职，于是咧就走去做补习老师啦，周围咧就即系咩都做下咁样啦，又做保安啊，又成啊咁样，咁又亦都会咧喺啲豪宅区度咧就通街贴街招咁样，咁于是就招揽咗一啲嘅补习学生，咁当中亦都有啲富二代咁样啦。咁而呢、這个 嗰个学生系富二代， 啲学生系富二代， 哦 okay、 学生系富二代咁样。咁于是咧呢、這个阿妈咧就教唆呢个女，十三岁嘅女就话：，你不如同阿男友嗰啲富二代嘅補習學生同佢哋搞嘢啊！咁你 兩個學生 ready 搞先得噶，都係十幾歲， 或者得咧嚇。 我十三歲未得啦，我諗。 或者嗰啲補習學生大個啲嘅，咁、 啊 okay 啊、總之佢自己個女就十三歲啫。 哦、啊、，OK。 咁就有日即叫呢個女走去嚇同啲富二代搞啦，上堂啦咁樣。 阿女明唔明阿媽媽講乜嘅咧？ 咁啊，梗系明啦。点解咧？因为咧呢、這个女 交易 作工嘅时候咧，佢话咧呢、這个阿呢、這个阿媽同埋阿男友咧喺屋企即系住埋一齐噶嘛？ 哦，街佢哋。 嗯，唔系，佢就话咧佢两即系阿妈同阿男友咧就即系好火热嘅。 系 系。佢、啊、用咗个 term 嘅，佢话 示范。 唔系，佢用咗个 term 嘅，佢唔话好火热。总之就我唔记得咗而家，但系好正嘅嗰个 term 都，即系嗰个女就话，即系佢哋成日都搞嘢嘅，一个礼拜搞几镬咁样，同埋搞咧系旁若无人咁搞嘅， 系 又唔闩门又唔成咁样咧。是个女睇到晒嘅。 阿女放学啊，雪柜有嘢食啊，我继续啊。 系都冇咁好啲嘛。总之仲要系话咧，系失惊无神咁又嚟噶咁样。 几浪荡，好似睇法国片咁。 系 咁咧 系万楼嗰啲 friend 啊， 咁搞到咧个女都觉得烦啊， 吓觉得烦啊，竟然 即系直情觉得好嘈噶嘛，两条友 哦， 系啦，咁就嘈住佢做功课啊，成日咁样啦， 咁个女唔揾就手机拍低， 咁啊，于是咧就。有一次咧，真系好烦之下咧，就直情咧掹埋道门，唉，等你两个唔顺啦咁样，跟住我妈仲要走出嚟闹翻佢，你做咩掹门啊咁样， 搞到缩咗， 咁系啦，你缩咗呢一个咧，仲就亦都同嗰个案情咧 有关， 有啲关系嘅，因为咧佢喺度有即系叫个女引导个女同呢个富二代上床嘅时候咧，佢仲加咗一句嘅，即系佢话咧。啊、你如果不识咧，你都真系可以找我男朋友练习下嘅。 哇！ 佢话仲要话咧，阿男朋友咧，嘅 乜都识嘅。 嗯，系啊，阿男朋友嗰度嘅性器官咧就比较细同埋干净，咁所以就唔怕嘅。 哇！ 呢啲阿妈系咪极品先？ 极品、啊，细嘅，但系又成日搞，你话搞多啲可以补偿翻细啊。即系如果长啲嘅咧，就可以搞少啲咁，系咪意思先？ 我唔知啊，唔系，因为个女细个啊嘛，即系如果即系太长太粗嘅，咁可能个女会辛苦啦。咁佢话：诶，唔怕，我呢个男友咧又细细地，又干净，系啦，亦都即系好，即系教女咧系都有一啲嘅心得，或者系有一啲即系从个女嘅角度出发咁样。咁于是咧就即系而个案情基本上系咁样啦。咁同仲要讲就话咧，即系嗰个。仲要话个女唔制啦， 系 咁个女唔制，咁咧于是咧就 同学仔都大过佢咁样， 唔系啊，佢话咁跟住咧，个女唔制啦，咁于是个阿妈就闹佢啦，有钱你都唔赚，你都戆居嘅咁样，仲、 okay、 要咁样闹佢，咁、事件系点样揭发嘅咧？总之就系话好似即系个女真系顶唔顺啦，于是就同社工讲，跟住社工就即系 哦，即系个女都冇做到嘅， 冇做到。 哇！呢啲女真系清醒啊， 真系劲啊！真系，即系当你嗰对咁浪荡嘅阿妈同个男朋友， 但系冇罪成噶，靠把口讲有屎佢入唔入到罪？ 佢认咗罪，认咗罪， 认咗罪 系啦，个阿妈认咗罪，男友都认咗罪，咁而家系等紧判刑嘅啫。 OK， 但系正啊正在咧，仲有一样嘢，今日喺个新闻报道就话个男友今日都认咗罪啦，未判刑啦。 咁认自己就好细， 佢冇自辩咁就系啦。 喂，如果过去诽谤我，咩细啊？ 但系哇，跟住先正，佢就话佢喺庭里边就冇自辩啦。咁但系出到嚟咧，出到庭外咧，就反而咧就即系好风骚咁样，就同啲记者倾偈喎，喺度讲自己嗰啲风流事啊。 哇，几型喎呢啲人， 真系劲 hippies 嚟嘅，真系。 佢话佢点样去搭讪嘅心得啊？呢个男人走去同啲记者讲，即系阿男友同啲记者讲，咁就话佢话佢即系自己讲到自己即系系啦，即系大学毕业啊，其实英文好好啊咁样啦。即系沟女有心得啊咁样啦，佢话其中一个例子就系话，见到个女仔好靓咁样，即系走埋去搭讪，讲英文就即系英文啦。佢话啊，你 系 咪做呢个室内设计嘅咧？咁样，咁跟住个女仔唔系啊，点解啊？咁样佢话你令到呢个地方成个环境靓晒，哇 是私人嚟嘅真系 劲。喂，仲有。风骚啊嘛，佢继续讲，咁就话咧，佢话佢点解会识到呢个阿妈嘅咧？亦都系因为工作关系，就觉得阿妈呢个女人咧就傻傻地几好玩咁样，于是就会即系搭讪倾偈咁样。 你系咪拍笑片嘅咧？咁 佢话其中一个即系一个开场白，或者其中一个即系同佢搭讪倾偈嘅例子系乜嘢咧？佢就话同佢讲话。打劫咁样，即系同个女嘅同佢 讲 打劫，因为个女人即系当然都亦都系玩啊嘛，耶咁样，你打劫我报警噶咁样，跟住嗰个男人就话系啊，我系贼嚟噶，我将会成为偷你个心嘅贼咁样， 莎士比亚咁啊大佬呢条友， 佢话佢自己系好中意莎士比亚。是不是奇情呢单嘢？ 哇！真系，其实阿老萧个仔有心，即系揾下呢啲人继续，即系佢即系既然可以咩啊？一路向西之后，有一个奇情呢啲真系。 呢单嘢系咪真系好奇情？ 喂，但系佢 EQ 都好好添，因为通常咧法庭出嚟咧避开啲记者。 系，喂，仲要有个 EQ 好系点样咧？就系佢嗰个佢个旧老公， 系 个旧老公都好似有听审定点样嘅。咁咧就佢话即系亦都系啲记者又访问佢个旧老公啦，即系就前夫。 系咁啊，睇你个老襟啊。 系啦，点睇你个吓你个即系前妻同埋你个女搞到个女咁样咧？咁个阿老公亦都好包容， 系 话我原谅佢噶啦咁样。 系 啊，咁仲 仲要咧，到完曬審之後，即係譬如係兩公婆出翻嚟同個女咁樣咧，仲要四個人都完，即係燃燒甚灰咁走去。 四個人啊，個女又冇嘢。 个女 冇嬲嘅，唔使写公赔咩？ 个女好似话都原谅埋个阿妈，有份写求情信添。 哇，其实个女大个咗不得了， 劲啊真系， 劲啊！即系佢 王之峰第二咁样， 咁细个就已经睇穿晒，又包容， 系 兼夹又肯定唔会误入歧途啦。咁细个已经咁坚定， 同埋已经睇过晒咩招式嘅玩法， 咪系咯？即系嗰啲仔啊，班门弄斧咁。如果好似个哎呀老豆咁样，佢都唔会中伏。 系咁但系即系证明咧，因为呢单案即系相当之奇情啦。即系当中又牵涉即系老母啦，即系始终阿妈而即系点样去教细路咧，系真系你真系估唔到系咁样嘅。 系咪有少少智障或者精神问题？ 好似话系有即系我唔知个前夫讲定咩嘅，好似话系有少少精神病嘅记录嘅。 佢前成日都唔着裤出街噶啦，咁嗰啲嚟嘅， 或者人体彩绘有一条牛仔裤嗰啲咁样。咁但系 anyway 就系咁样啦。咁我觉得即系件事即系牵涉到嘅就系即系点样教细路啊？而家系咁样，同埋就系嗰样嘢啦，就系、是而家真系好似成个香港嗰种气氛咧，或者系多咗呢啲 case 出现咧，令到人嗰个觉得整体香港嘅气氛就系、是、你真系为求目的咧，真系可以不择手段。 系咁个社会不嬲都变紧噶嘛，有好多 message 话俾佢听。咁但系呢两条友咧咁浪荡，呢两个情侣咧，我相信佢又唔系因为为求目的嘅。我谂佢平时嘅生活态度都系咁。 系，但系阿女，即系佢叫阿女同阿富二代上床啊嘛，13岁咗个女，而个目的系话为咗攞张附属卡， 攞方便啫，其实 系啦，纯粹真系为利益、为方便、为钱。 咁唔系你周围搏嘢都系谂住为方便嘅啲方便得嚟好开心，但系有啲嘢搵钱嚟买开心，有啲唔使嘅。 又或者 系为呢个目的， 又或者系唔系都系出去周围搏嘢噶啦？咁不如啊。可以 on the side 揾啲錢咁都好啊！ 因為佢好有理由咧，覺得自己咧成日以前都係派呢啲嘢俾人博咧，咁但係還掂都係嗰啲人都呃翻錢俾我噶咯。咁你不如即係攞翻佢自己嘅 reference 咧， 攞正埋 apply 落個女嗰度。其實你還掂都係同啲男人玩噶啦，第時咁你不如啊，索性啊揾翻錢俾阿媽享受下好過啦咁樣。 咁都係啦，唔係我意思係為都係為咗利益啊，成啊咁樣咯。咁我覺得真係。好神奇啊！而家香港嘅社會， 其實好多而家嘅就算正常家庭啦，所謂，佢用高壓地逼啲仔女學嘢啊，甚至乎讀名校咧，都係諗住個女將來或者個仔將來咧揾錢容易。 即係啦，嗰種係一種 有錢仔就笨啦咁樣一樣啫嘛。 嗰種就一種嘅怪獸家長啦。 但其實個動機都係一樣嘅，但係只不過佢眼前嗰啲家長諗住第時養翻自己都係靠佢啦。 好似同埋好似係有少少分別咁樣，嗰種就係話啊，周圍搬啊。或者去啲名校區啊，或者識啲咩有錢人啊，咁樣 個動機係 動機係一樣嘅，但係嗰個手法有少少， 即係佢唔係諗住去求知識啊，即係成為一個好有道德、好有品格嘅人啊，完全唔諗噶啦。其實而家仲要咧，佢攞呢個學位嘅手段咧，都係不擇手段嘅，例如賄賂啊，例如揾啲 friend 嘅 friend 嘅 friend 啊，送茶葉啊，送墨寶啊，咁樣都有喎，都聽過喎。 咁所以係啦，即係我諗呢個。而家好似见到係嗰种不择手段啊，为求利益啊，短线啊，冇底线啊，同埋所谓嗰种道德沦亡呢好严重嘅。咁如果大讲起道德沦亡呢，我觉得或者係即係不道德呢样嘢呢，咁亦都有一个新嘅诠释嘅喺最近嘅一件事上面。听首歌返嚟再讲。 今个礼拜都几多 jazz 啊？计上个礼拜有呢、這个即系 Miles Davis 系啦 ，Miles Davis 嘅 Seven Steps to Heaven 之后咧，今日亦都有一个 Steps 啊，呢个咧就叫 Giant Steps， 巨人的脚步， 冇错，即系咧好劲嘅，即系咧行一步咧，巨人系啦，巨人的脚步行一步咧就好快就到噶啦吓。咁呢一个咧就 John Coltrane 嘅一个 Saxophonist 嘅一个即系一个作品啦吓。咁咧就呢一首歌都几即系几经典， 呢首系七十年代嘅歌嚟。 60年的一个作品，咁就即系一啲 jazz standard 啦，已经成为，因为佢啲 chord 啊转 chord 同埋转 key 系好好玩嘅， 即系佢当时系前无古人嘅，咁所以就成为一个 standard 啦。 系啦，系啦，同埋嗰啲人即系开始即系呢一种咁嘅 harmony 咧，即系嗰啲转 chord 转 key 法，佢系 major third major third 咁样转嘅，转咗几个 key 三个 key 咁样啦，咁啊成为咗一种嘅即系一种嘅新嘅 harmony 咁样，啲人可能日后都会学啊，或者系啊你 improvise 嘅时候系咪可以用呢種咁樣嘅 chord progression 去 improvise 咁樣，都創咗個先河嘅。咁我嗰陣時，我記得我都好似有練過下 Giant Steps 嗰啲 chord 嘅，都幾好玩嘅，因為佢誒轉得好勁啦，咁同埋你聽到頭先係好快啦 ，bebop 咁樣，咁所以咧甚至乎即係最初嗰個彈琴嗰位朋友最初錄嗰陣咧，因為阿 John Coltrane 咧就唔興練歌嘅，一錄就嚟料㗎啦。咁嗰個琴嗰個咧都直情係有啲瀨氣，因為哇轉 chord 轉到咁樣嘅，咁所以即係到後來係佢錄起咗幾年之後咧，先至開始慢慢掌握到。咁先至玩得熟咁樣嘅，咁所以而家見到依個版本，即係錄初錄起個版本咧，個琴都有少少 嘅，戰戰兢兢咁， 係啦，叮噹啦嚇。咁但係啦，揀呢一隻歌 Giant Steps 啦，即係除咗即係同大家分享一下啲 jazz 嘅，即係我哋冇推鼓噶嘛，推咗鼓啊，冇推屎啊，冇推著屎咁樣，咁啊推下屎啦嚇。咁啊之外咧。咁啊，亦都係當然啦。頭先講話 Giant Steps 巨人的一步，就等於即係常人嘅唔知幾多十步咁樣啦。咁而家咧香港咧，亦都真係有啲咁嘅嘢嘅。頭先話即係不道德嘅生存式咧。 是 就是讲紧咧，就系、是、大家都知啦，呢、這个国力书院咧就系即系一个 劲啊， 即系个岭大校董呢、這个叫李以力嘅呢条友啦。咁咧佢就自己开咗档咁嘅嘢，咁呢档嘢咧就帮人去啊搞啲大学啊，即系帮人去即系、就是、去 line up 啲即系外国嘅大学啊，系啦， 外国啦，总之 系啦，呢个 诶，你唔好理边度， 特别系菲律宾就特别受欢迎嘅。咁啊 line up 呢啲咁嘅学校咧，就即系俾人报读啦，咁亦都即系啊，唔知点解咧就会。 被人报了串 是啊好快的亦都可以攞到一些学位的。因为当中呢好像涉及呢可能有 day back 的问题。即是说即是我本来今天才 enroll 的啊你就写我真的一年前或者年半前 enroll 咁样。於是本来要读三年的一年半就搞定。 但仲有同时几个。 是是那个是一个例子啦。咁而呢但是为什么会说不道德呢就是当这个即是这件事即是前几日曝光之后呢咁就反而校方的回应呢就是说好像有个人出来回应呢就是说啊记者走来放蛇是不道德的。是 是 是是是你自己又很道德的做这些即是做一些现在涉嫌这个伪造文书。 不是这个就擴散了即是政府的价值观就擴散出来了。 是 就是说你窃听呢爆录音不道德他用回同一个道理。 是 的即是你踢爆一些东西呢就是不道德的了。 而你讲那些东西是不道德呢都不要紧。 不紧要你做那些东西不道德都不紧要。 是但反而呢你踢爆啊你涉物啊或者现在这个 case 放蛇那就不道德。 但其实在无限那么多的美国那些涉物例子里面 是、啊、 他们已经即是人家先进一点 是、 啊、即是看那件事、 啊、 爆出来对大家都有益啊是啊这样来衡量不道德的嘛。 是啊是啊、即是你是要比较即是权衡那样东西、啊、水门事件的一个例子啦。还有即是你过往即是很多网民都讲出来的啦你过往有无限那么多次的差佬去放蛇、啊、所谓去即是捉那些。 还有提取性服务那样。 是啦、 啊、那么不道德。 是啦、啊、那些又你又不闹那样。咁啊，竟然咧，即系你自己嚇已經係做緊啲咁樣嘅嘢，即係好似涉嫌咧，係即係因為咧，佢直情係有一啲嘅訪問咧都曝咗光嘅，啲畫面偷拍，即係記者偷拍嘅畫面都曝咗光，而嗰、那個即係、就是、對方即係、就是、校方講嘢嗰個人咧係董事之一嚟嘅，都證實咗。 OK， 咁就講即係講嗰啲嘢咧，就係話，唉呢啲嘢我哋唔係 day back 嘅，你當你一年前已經入咗紙，不過擺咗喺櫃桶底，係啦，櫃桶底，咁而家攞翻出嚟啫，咁樣，咁所以我哋 day back 咧就冇問題嘅。 如果我坐监俾人判咗十年，你可唔可以当我已经坐咗九年咧？ 系啦， 白痴 ，你明明坐咗噶啦，不过你个 record 啊摆咗喺笼底啫。 即系呢啲咪嗰啲 Johnny Mnemonic 嗰啲戏咧，即系成日都系倒转翻转头啊咁嗰啲。 系咁，但系而家系啦，呢一个咁样嘅 case 咧，就系即系系啦，自己即系又系嗰啲啦，查喊捉贼嗰只 feel 啦，即系自己就好似做紧啲好唔道德嘅嘢，或者系即系好系啦，好离谱嘅嘢。 即系总之话你先啦， 仲要话咗你先咁样。咁但系其实其在咧，呢单嘢就越烧越烈啊嘛，即系烧到咧，即系乜人都原来发觉。 好似揾客仔啦，我哋 系嘛？系啦。 有咩客仔帮衬过咧？ 系啦，即系直情系喺香港揾校友会啊！ 哇！有冇 Facebook 嘅 group 嘅咧？佢唔知， 即系有个 alumni 嗰啲。 系啊，因为咧，佢有两间牵涉系最受欢迎嘅，两间都系菲律宾嘅大学，一间就叫菲律宾比纳勤科， 比纳勤啊， 系啦，比纳勤国立大学，另一间叫泰力国立大学。 系 咁原来咧，即系香港都有好多嘅校友。 咁唔知校友会咧，菲律宾人多咗，香港人多咧，真系。 可能其实再加埋嗰啲即系非籍嘅外佣咁样咧，可能都有一啲校友噶嘛。 怪不得之以前啲人成日话，我屋企菲佣都读过大学，个个都系咁讲嘅。 系啊， 会唔会系因为好容易咁样去 day back 翻屋企，当你读咗几个学位咁咧？ 嗰个人话即系嗰个即系 校董， 嗰个校董咧，即系嗰个校系啦，嗰个国力嘅校董，即系俾人偷拍嗰个校董，佢有解释嘅。佢话咧，菲律宾嘅教育制度系咁样嘅，即系佢得十年免费教育嘅啫。咁跟住咧就要入大学噶啦，嗰啲人咁，所以咧，大学嗰五年咧，头两年咧就叫基础教育，其实都系中学嚟嘅啫。咁读完两年之后咧，咁样咧之后嗰啲先系大学嘅。 所以咁样食翻入去两年。 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即系嗰两，即系好多话嗰啲非籍嘅外佣咧，都系即系话自己读过啲大学生，其实就系读咗嗰两年嘅即系基础课程咁嘅啫。咁 系咪真嘅咧？究竟呢、這个？ 咁你谂下佢做得出啲咁嘅嘢，咁你佢讲嘅嘢，你都可能要即系打个折咁样啦，系咪先？即系呢个人嘅可，即系嗰个可信度、个诚信。 唔系嗱，我令我谂起咧，即系菲律宾咧，点解即系学历咁高啊？普遍全国都唔系净系语言噶，因为好多学位噶嘛都。咁而佢又唔能够发展到其他科技啊、其他工业啊，会唔会就系同因为啲学位太容易得到嘅有关？即系你谂翻 问题嚟嘅， 问题嚟嘅，即系佢国家点解成日长期都咁穷？唔系净因为贪污，唔系就系佢都民选嘅政府嚟噶嘛？冇理由佢民选咗咁多年，个经济都咁差噶嘛？会唔会系即系呢个原因咯？因为太多学位假嘅，即系将来中国都会系咁嘅。其实，因为啲学位都系假的， 系。咁但系我谂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小部分原因啦，我估呢个系即系主要系。 不过有实证先证明到嘅呢个。 系啦，咁但系我估冇太大关系啦。咁但系就香港咧，就发觉好多呢啲人有呢啲学位嘅。 我真系笨实啦，真系。 系，我觉得最笨实嗰个系陈文敏啊。 系。 真系因为呢样嘢冇 博 士 学位， 就而家就丢掉咗呢一个即系副校长嘅呢个咁嘅。 你都笨实啦，你嘥咁多钱，嘥咁多时间， 我就肯定系啦，肯定系 啲。我又唔怕你笨实，因为个个都咁笨实。 系啦，即系香港笨实嘅人实在太 多 啦。 因为我因为冇学位，有好多份笋工冇咗嘅，因为好多人主动揾我，真系。 喂，咁你整翻嗰一阵佢， 我而家先知黄咗啦。 咁我估呢个世界就唔会得佢一间嘅，即系做呢啲嘢嘅，系啦， 搵欧盟国家搵阵啲黑山共和国嗰啲，唔知有冇， 应该都有嘅。 我自己都读唔到啊， 或者黑罗地亚大学啊嗰啲咁样咧， 总之南斯拉夫拆散嗰啲等钱使啊嘛。 大陆就好多嘅， 大陆真系唔会啦，才不会理啦， 系啦， 拎出嚟都羞耻啊，大佬有个简体字喺度，大佬仲成体统嘅， 唔系咁，但系大陆都可能有哈佛大学噶嘛， 有 哈尔滨。佛教大学，咁有好多呢啲咁样噶嘛，咁所以咧，真系谂谂佢啦。我估咧，而家呢一间黄咗啫，其实仲有千千万万嘅国力，同埋千千万万嘅呢啲咁嘅泰力啊，比纳勤 或者丁力啊，即系呢个就真系好难接受啊。但系我原来有啲老友都接受咗， 系咪？ 即系赵子峰咧，即系我朋友嚟嘅，我真系问下佢先，唔知系咪要睇清楚个报道先？ 系。佢个回应咧，好似我见到 我回应咗啦。 佢好似有回应嘅， 咁唔使打俾佢。 佢话佢系真系读翻嚟，咁但系而家因为呢件事黄咗，你就质疑我系乜嘢？咁我系咪变咗受害者咧？咁样 系咪真系读翻嚟嘅咧？ 唔知啊，你问下佢。 我一次同佢心情咁样倾咗一晚，佢冇讲过呢个过程。唔紧要啦，可能唔当系朋友。 唔系又或者即系睇下会唔会喺佢读嘅过程中啊，其实识咗好多即系菲律宾嘅女同学啊咁样。 或者会 day back 咗嗰啲佢又其实有读过，但系咧就五年，但系其实读咗五日咁样。 系啦，唔知啦。咁但系即系你见到而家香港呢个咁嘅环境咧，即系呢种咁样假学位啊，或者系唔？呢种咁嘅学位咧，即系好多人咧可以成立喺校友会之余咧，仲要系咧喺各个呢个即系行业啊圈子咧都好多嘅， 系 呢个嘅娱乐圈有啦， 最尾咪蛇鼠一窝咯， 系咯，工商界有啦，呢一个即系教育界当然 有 啦， 嗰阵时先荒谬， 系啊，树人都有一扎嗰啲嘅教授系呢啲系呢一个大学， 唔系净系呢个啊， 而家主力系叫到呢啲啊， 如果嗰啲教授咧已经有呢个嘅时候。好易令到你相信其他嗰啲都系咁啊，所以我就喺嗰度揾佢。 嗯，系啦，咁你可以揾揾帮自己搞搞。所以咧，真系咧，你要 take 呢个 giant steps 咧，其实唔难啊。 但系过自己嗰关系最难咯。 咁啊系， 因为不道德噶嘛，呢啲真系。 其实也有不少机会躲过光棍节，可一大街前几天我就莫名犯了邪，啤酒和烟最贴心，他不跟我道别，但我还是害怕面对这个妖节。同学朋友和发小都纷纷把婚结，还有接人就把婚期选在光棍节，守他自己守他嘲笑我还要掏红包，我下定决心今年就是我最后的光棍节。光棍节，光棍节，明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光棍节啊，光棍节，明年再过光棍节，我啥时能当上爹。光棍节呀，光棍节，明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光棍节呀，光棍节，明年再过光棍节，我啥时能当上爹。其实也有不少机会躲过光棍节，可一大街前几天我就莫名犯了邪，啤酒和烟最贴心，他不跟我道别，但我还是害怕面对这个妖节。同学朋友和发小都纷纷把婚结，还有接人就把婚期选在光棍节，守他自己守他嘲笑我还要掏红包，我下定决心今年就是我最后的光棍节。光棍节，光棍节，明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光棍节啊，光棍节，明年再过光棍节，我啥时能当上爹。光棍节呀，光棍节，明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光棍节呀，光棍节，明年再过光棍节，我啥时能当上爹。 光棍时节雨纷纷，路上光棍儿显单纯，借问美女何处有，他们都说我不到啊。 光棍节，光棍节，明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光棍节啊，光棍节，明年再过光棍节，我啥时能当上爹。光棍节呀，光棍节，明年不要再过光棍节，光棍节呀，光棍节， 节我啥时能当上爹，明年再过光棍节我啥时能当上爹，我啥时能当上爹，我啥时能当上爹，明年再过光棍节我爹啥时能当爷。嘿孙子， 哇！啱播过呢首咧，就真系 都系估唔到喎。 系， 我 都唔系好估到自己会播首咁嘅歌噶，老老实实，我都系揾下揾下又揾到。咁就系咧，即系你见到啦，咁多光棍，即系就我哋最初讲嗰个阿妈啦，教个女去吓同富二代上床啦。咁跟住又有哇，一扎光棍，原来系 光棍系咩意思咧？ 嗱，香港嘅理解咧，光棍咧就系骗子啦、呃人嗰啲啦，即系揾文实嗰啲啦。咁啊，系啦，咁头先话即系揸住嗰啲 day back 嘅学历啊， 亦都系光棍， 年半就可以。攞到个博士学位嗰啲咁就固之然系光棍啦。 我记得以前都睇豫长片咧， 系 阿谢贤咪做光棍咯， 系啦系啦， 阿麦基嗰算唔算？ 系啦，或者即系到八十年代就可能陈积嗰只就有少少光棍 feel。 陈积都系做正常嘅 sales 啫。 系啦，咁但系即系可能当中都有啲即系呃人嘅成分咁样噶 嘛。夸大咗个功效啊， 系啦，夸大功效啊，或者系话即系其实平咗啊咁样，但系其实原来标高价先打个折俾你嗰啲咧， 或者讲事实嘅部分。 系啦，咁样都有少少光棍嘅成分。咁即系以香港人嘅理解咧。 是 就是光棍咧，就系即系呢种咁样呃人啊， 而家未 嗰啲 传销嗰啲咯，可能系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啱啱呢一首歌咧，就系一个大陆嘅作品啦，就系、是、唱嗰位朋友咧叫小虫啊。呢一首歌咧叫做《最后一个光棍节》，最后一个光棍节。咁就当然系即系一啲大陆嘅朋友啊，大陆嘅歌手，独立歌手嚟嘅，应该 一听就知啦。嗰阵牛屎康 系啦，同埋嗰阵系啦，有啲崔健啊，嗰、那个年代嗰种咁嘅，即系北京康。就不是即系京剧嗰只京腔，但系就系北京嗰啲卷嚟啊，嗰啲啊， 钢管咁 样，系啊，光棍嗰啲咧，系啦。咁呢一首系啦，最后一个光棍节咧，就应该真系一啲大陆嘅歌手啦，小虫咧就为呢个光棍节而写嘅。咁而大陆嘅光棍节其实啱过咗去啦，11月11日啦， 我都首位喎。 呢一首系 因为喺 网购啊嘛， 买衫啊平 平咗啊嘛，系啦。咁呢个光棍节咧，就呢个光棍咧，就同香港嘅理解的光棍有啲唔同嘅。佢光棍即系解单身咁解。 哦 ，OK， 系啦，即系四，即系其实佢点样？ 系咪男女都系噶？ 我谂即系泛指系啦。咁但系佢而家佢嘅由来系仔嘅讲，即系四条仔，咁四个大学同学，南京大学好似系1993年嘅时候，咁即系。咁就自己就即四条单身仔咁样，即系唔得啦，我哋要去即系告别单身或者点样，走去买嘢啊，成啊咁嗰啲啦。咁呢一个咧就 买嘢又告别到噶， 唔知啊，即系可能买嘢氹女啊咁嗰啲啦吓。咁於是咧就由即係喺一個大學嘅圈子嗰度咧，慢慢就擴散咧，就令到咧呢一個11月11日咧成為咗一個大陸嘅即係光棍節咁樣啦嚇。咁啊慢慢咧又後來即係最初都係喺大學圈裏邊即係風行嘅啫。咁但係後來搞下搞下咧，就可能就俾啲商人咧 pick up 咗，咁就變成咗一個咧可以即係促銷嘅一個節日啦。 所以咪就係懷疑咧要買嘢嚟光棍嗰個講法，都係啲商業嘅行為嚟。 就又或者可以即係俾嗰啲。即系商人咧利用到，就 pick up 咗咧，就变咗系咧，变成一个促销，即系等于情人节咁样。情人节又系噶，即系情人节你要买礼物送俾你嘅另一半咁样，于是咧就又系变咗一个即系消费啊购物嘅一个机会。 但光棍节咧仲强横啊，谂下情人节都系单对单啫。 系 咁你光棍你同时鱼拥散网嘅时候， 系啦， 买嘅嘢数量零舍多， 冇错啦，系啦。咁而家已经发展到咧，即系到今年嘅光棍节咧，即系而家系阿里巴巴咧，马云啊，之前咧就真系好劲啦。即係嗰啲網購咧，將佢大搞嘅大陸係，咁而當日一日啊嘅呢個喺阿里巴巴嘅即係銷售量咧，係講緊係900多亿嘅人民幣一日， 多多聲 一日大佬，即係你可以見到，即係我自己第一個感覺就係，即係首先就係、是、哇，喂，係啲人真係瘋狂得咁緊要，就係話即係哇貪嗰啲少少嘅便宜咁樣，或者係當日有一個折扣，又或者可能有一啲嘢送咁樣，你就狂買。咁嘅第一啦，第二就係我覺得哇，真係呢種咁樣嘅節日同埋呢種咁嘅消費瘋狂嘅程度咧，我都係簡直對一個地球嘅生態嘅災難。 絕對係啦，尤其是買大陸嘢喎。 係啊，咁多 一用兩用嘅抌得噶咯喎。 係啦，即係可能又同埋咧，你又唔知用啲用咗啲咩材料，可能係假嘢。 同埋你買收貨嗰陣時候都毒死嘅，有人知㗎。 係啊，係啊，係啊， 皮係甩皮，啲色啲顏色啲色料係有劇毒嘅。 係啦，又或者試過即係 咁都好啊，可以控制翻人口。 最弊佢可能咧，即系而家系全世界人都会买噶，即系网购。 喂，就系奇怪，点 将呢一种咁样嘅假货文化咧，同埋呢啲咁嘅毒素咧，就可能系输出世界噶。 点解问你啲系咪中国先有嘅咧？即系问你嘅来由咧？我见到你睇完 Wiki 啊，咁但系奇怪咧，我就唔买大陆嘢嘅，即系唔帮衬嗰啲买衫嘅。咁我喺 Exos 啊，即系英国嘅网站咧，佢都有庆祝光棍节嘅。即系佢系迎合大陆，即系知道嗰边啲人咁疯狂买嘢咧，佢亦都开放咗呢个优惠咁样。 咁你呢个即系英国嘅网站，其实英国都好多中国人、大陆人咁啊，咁佢都做嗰啲生意咁啊。咁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商家嘅触角啦。咁同埋即系马云啊，阿里巴巴一个咁高调又即系上晒市嘅，即系喺 New York 即系上埋市嘅。咁 佢上唔到啊嘛 ，New York 上 好似卖假嘢俾人整翻 转头。上到，上到 ，OK。咁啊，咁但系啦，就即系变咗佢哋即系做好多嘅啲宣传啊，成呢啲其他嘅网页照计就冇乜可能知道嘅。 同埋中国嘅网民系好容易坤嘅，咁咧即系佢呢啲发咗达咧，系醒目仔嚟嘅。 系咁啊，即系呢一个咁样嘅节咧，即系头先我讲到，即系对于个地球资源嗰个即系破坏啦，即系你咁样疯狂购物，同埋即系你系咪即系有需要？你因为贪佢平，因为贪佢有折扣，咁你先或者有嘢送你先去买，咁样系咪真系有用嘅咧？系咪真系用着嘅咧，同埋可能系啦，你头先讲啲嘢唔襟嘅假货或者点样，好快就用完噶啦，即系可能又掉噶啦。 最惨就系咧，你原本个好精美嘅物件咧，硬系有个螺丝位咧，用咗啲程式比较渣嘅螺丝，咁断咗之后就冇用咯。 哦，系啊， 你整唔翻 嘅。我哋自己都试过下啦，即系可能买一啲，即系就唔系喺啲光棍节买啦，但系可能喺淘宝买过一啲嘅，即系器具咁样，即系啲螺丝位就 系 啦， 即 系总之灯啊嗰啲， 全部大陆买嗰啲复复声啊， 系啦， 全部都系买翻嚟中晒服嘅， 系咁。但是呢即现在这个光棍节已经发展到怎样呢，不单是在这个即促销这件事而宣传那件事上面呢都已经加入了很多即国际的软实力进去呢，令到它变成好像一个我估计是想呢 新 变成好像一个新的情人节，比情人节更劲更加消费更加即促销的一个节日。它怎样做呢，它今次呢就直情呢book了个水立方、 哦 okay、 搞了个大的 event， 还要找埋边个来呢，揾咗阿拎拎出嚟啊！ 啊，系啊，系，即系 啊， 即系英国就接待就咁解。 真系啦，嗱，尤其是系阿拎拎七，佢自己都系一个即系拎拎七呢个角色啊。佢自己都系军人嚟嘅。咁而11月11日咧，其实喺英联邦嘅国家咧，就系一个即系抗战纪念日。 佢真系军人嚟嘅。 唔係即係講 講 Remembrance Day 呢一個即係國殤紀念日也好，或者即係戰即係抗戰勝利嘅紀念日，或者軍人即係係咯。即系伤亡嘅纪念日都好啦。咁11月11日其实系一个咁样嘅日子，你唔走去纪念，你走去啊中国走去做呢个光棍节 呢方面。 嗯， 因为佢剧情里面咧，佢成日俾国家遗弃嘅， 同埋佢 又话佢啲枪法唔得，又话俾人弹，又话又话佢乱咁嚟做嘢咁样。我睇咗新嗰集啦，即系话自己决定整冧层楼咁样，所以你冇得做噶啦，裁员嘅。咁佢咪一路之后咪去敌国咯。 嗯，咁同埋即系仲有咧，本身你即系做一个呢啲间谍啊，即系特务啊呢啲咧，其实即系除咗一身好武艺之外咧，其实都系要靠呃骗骗噶嘛。其实都系。 其实佢过对可能亦都系， 其实就光棍系啦，光棍对光棍咧，就其实 系 好啱嘅， 唔 系好绝配嘅。 拍嗰套戏咧，就系佢咁即系俾国家遗弃咗咧，咁中国接收佢过嚟咧，佢好大条理由觉得咧，通常都系咁噶嘛。譬如呢个堂会嘅黑社会俾同阿爷炒嘢，跟住咧就会过隔篱嗰度就反对翻阿爷咁样，即系劈埋一份咁样，即系可就 系 用呢样嘢喺嗰边再收集情报。只不过佢嗰个 party 攞个。请柬啊，攞啲人名表啊，攞翻翻去英国， 系全部即系眼有呢个 camera 影晒嗰堆人咁样， 冇错，都唔奇 嘅。咁但系啦，即系已经搞到一个咁样嘅程度，咁即系系咯呢一个咁样嘅光棍节咧，令我觉得真系好，即系我唔知啦，我又我系好奇怪嘅，我又唔系特别中意买嘢嘅，咁所以对于嗰啲即系促销咧，我从来都唔系好吸引到我。 咁其实中国咧都唔系话。第一個地方有呢個野心㗎，因為所有呢啲節咧都係鬼佬㗎嘛，幾乎係，即係感恩節，即係同 shopping 有關嘅咧，都係好多時都係啲猶太人咧發明㗎嘛。譬如感恩節啊，乜都感恩餐懵啊，美國嘅感恩節同加拿大感恩節又唔同啊，有啲啊感恩紅番咧放入去殺曬自己個族人又叫感恩節啦，都唔知點解嘅嗰啲邏輯就亂咁嚟嘅。咁咧嗱，即係同埋日本咧都有咧有幾樣幾個情人節㗎嘛，有白色情人節又成㗎嘛，都唔知點解我哋唔興啫，但係。其实中国已经兴了日本的白色情人节很久了。 嗯， 即是其实 即係佢哋嘅促銷嘅手法咧，即係人哋嗰啲又立埋，自己又作一啲。 係啦， 黑巧節啊，即係中國嘅情人節咧，佢又係一個促銷嘅地方嚟喎。 咁其實係啦，所有啲節日咧，其實真係促銷得，即係都係同促銷有關。咁但係呢個光棍節就好明顯嘅，而家即係直接打正旗號，就係即係當日呢個即係網購就會平平咁樣。係係。咁所以咧就係即係做到即係每年創新高，今年一日之間做900多億人民幣嘅生意，真係係得人驚。 不如咧，第時鬼節啊咁嗰啲咧，又幫佢諗下咧，鬼少促銷棺材啊。即系未死之前买定先咁样。 呢个快递太困难啦，邮递太困难。 即系你买定系留喺佢度啫嘛，你死嗰阵就自然有人运嚟。 或者咩咯，整啲细嘅棺材咯，或者 换个大棺材翻嚟，纳米棺材，嘟一声变翻大咁样。 唉，真系，所以咧呢、這个世界真系变得好紧要啊！真系。 Like the river I've been running ever since.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a change has gotta come. Oh yes it will. It's been too hard living, oh, but I'm afraid to die.What's up there beyond the sky?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change is gonna come. Yes, it will. And I go to the movie, and I go downtown.Somebody keep on telling me, don't you hang around.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a change gonna come. Oh, yes it will. Then I go to my brotherHelp me, please. But he just winds up knocking me down. Oh, back down on my knees. There've been times when I thought I could last for very long, but nowI think I'm able to carry on.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but I know change has gotta come. Oh, yes it will. Yes it will.Brother, won't you help me, please? But it just winds up knocking me down, down, down, down on my knees. There've been times that I thoughtNothing I'm able shade has got to come. Oh yes it will. Change is gonna come， 咁咧即系播翻呢啲好舒服嘅歌， 嗯， 咁咧即系亦都系 Herbie Hancock 嘅歌啦，即系一个好劲嘅一个 钢琴啊，系啊，即系 作曲啦咁样， 系啦，上次我哋播嗰、那个即系 Miles Davis 嘅 Seven Steps to Heaven 嗰、那个即系弹琴嗰个都系 Herbie Hancock 嚟嘅， 香港成日耐唔耐都有机会听到 Herbie Hancock 嘅歌， 而家仲有冇啊？ 佢其實都有嘅，耐唔耐都。 即係以前仲有個即係萬事發音樂節咁樣， 而家冇啦， 而家冇啦，煙嗰啲唔做得啦。 而家煙唔做得就其實好損失嘅喺 fusion 界裏面，因為嗰陣時 Mao Seven 咧就專係， 哦係啊係啊係， 揾啲 fusion 嘅人，即係我都睇過一兩屆嘅。咁我睇過好幸運咁睇過 Miles Davis 啦， 係啊， 咁睇過 Chick Corea 啦 ，Chick Corea 係啊，咁嗰陣時哇好精彩嘅 live 睇真係你估唔到啲人可以彈到咁嘅，即係啲眼界嚟嘅都係。咁咧頭先啱嗰只咧就。即係就比較舒服啲嘅作品啦。咁我頭先話香港都有人玩呢啲嘅，但係周啟生會玩嘅。 係啊， 喺佢嘅 live 嗰度咧，哇！即係但係好失望地咧，佢即係周偉生呢啲香港仔啊，即係大包圍嘅。佢起碼佢喺個 show 度玩到自己中意嘅歌咧，我覺得佢即係幾忠於音樂嘅。咁同時又玩埋一啲可能佢都係中意，但係亦都好多人都會中意嘅歌咧。咁往往咧，你見到咧，佢去揾陳百強嘅等咁樣啲，即係好多人聽嘅。反而佢自己都 original song 咧，除咗 Anna 即係一兩首啦，其他啲人都唔識嘅。咁於是乎咧，即係你見到咧，你玩 Happy Hancock 嗰啲歌咧，就去曬廁所嘅，真係一件不留咁滯嘅。好陰功嘅，因為又長啦，又唔知佢彈乜啦。咁有啲人鍾意肢體動作嘅，佢彈到上曬身咁亦都幾好睇嘅。咁但我就非常欣賞呢種態度啦，即係點都有個位喺 bargain 到，佢可能唔使 bargain 啦，啲人請佢就預咗去玩呢啲歌。咁我覺得都好啊，即係起碼 Miles Davis 嗰啲即係萬事發音樂節嗰啲冇咗啦，咁咪可以有機會聽下呢啲。 喂，但係佢真係好少開呢啲咯。咁但係我估而家就算即係好小眾嘅嘢咯， 自由嘢啊 ，Cotton Flap 都唔係。揀呢啲嘅， 最多是可能阿 Techno 啊，或者粵專包佢哋，即係佢哋嗰啲 combo， 即係間唔中有一啲即係小激啊、小 event 咁樣去搞啦。即係你好定期有啲叫 Jazz Festival 啊，或者係即係頭先講嗰啲即係音樂節咧，就真係好似冇乜嘅。 嗱，頭先講 change 啦，即係你講翻呢個 世界變啊， 呢個音樂嘅文化咧，即係喺香港嚟講真係好可悲嘅。嗱，以前三唔識七，你總之可能你食夠十包萬事發咁樣，你可能換到半張飛咁樣。沙龍亦都有呢啲即係煙仔，亦都有音樂會嘅。但沙龍嗰啲偏向 pop 少少嘅。咁咧即係嗰陣時有煙仔廣告嘅時候咧，佢推動啲文化活動咧，好多多元化，同埋佢唔理你係咩人，你都有個機會聽咯。即係其實文化本身就應該係咁樣咁。但香港完全咧，即係啊，當局又搞埋咁多呢啲文化，撥咁多錢，哇！諗下嗰啲委員咧，哇都～啲都唔知做唔知咩人嚟嘅，其實馬恩國係馬逢國啊， 馬逢國 係其實佢本身係做乜嘅 大律師 啊？本身係做乜嘅咧？馬逢國佢同藝術冇乜關嘅應該。 馬逢國係做乜？ 因為佢以前好似係環係環亞嗰個電影公司啊，有喺度做過嘢啊。咁但係即係總之咧，你喺立法會聽到佢講埋嗰啲嘢咧，即係我即係為本地嘅文化界，真係等於係判咗死罪咁啊！即係今時今日咧，所有嗰啲文化嘢，譬如我頭先講嗰咁多音樂會咧，係而家冇一啲商家咧，或者冇一啲 sponsor 咧，係會請佢哋過嚟，甚至乎即係自由嘢嗰啲，佢都係揾一啲即係係嗰個搞手，佢每年就揾一個人搞手負責 line up 嘅，即係佢係揾一個就單一嘅啫。 係喂，睇翻呢個即係都係好容易啫，睇 Wikipedia 咁佢都係呢個即係理工學院嘅土木工程系畢業生，之後就加入咗呢個鳳凰影業公司。後來咧就去即係合併咗啦，就變咗銀都機構，做過一啲即係監製過最後嘅貴族啊、秋菊打官司呢啲嘅電影。咁其實都係做一啲即係同電影相關嘅即係行政工作啦，做個公關啊、發行啊、管理咁樣 咯。咁啊，代表文化界 咯。係咯。 唉，真係諗下。 你仲要佢嗰個界別咧，係包埋體育同埋出版嘅。 哇！但硬係冇音樂。 係。 同埋佢本身 喺文化算係喺埋音樂禮物裏邊㗎啦。 唔係，但係佢打工嘅意思係。 咁佢嘅工作都唔同體育無關啦。 哦 但系呢一个即系呢一个咁样嘅三合一嘅，亦都系其实最初系同阿霍振廷有关噶嘛，即系啱会变成咁。 哦，系咯，喂，即系全部都系分装啊，位一位啊咁样，即系啱啱先有个初出茅庐、天真烂漫嘅美女，就打个电话俾我，我又约我食饭啦，点知真系令我失望啦，当然。然后问我咧，佢话喂，你熟唔熟咧？香港艺术发展局噶，我话其实我唔熟噶。你有冇听过黄秋生早排又搞咗好多嘢出嚟，又选委啊，又投票权啊咁嗰啲？我话我略知一二啦，就真系。總之唔透明同埋冇代表性啦咁樣，佢話咁，因為佢公司咧做一啲關於公關嘅嘢嘅，咁佢哋要揾啲 project 嚟做噶嘛，咁可能 他公開話唔知要揾人哋做宣傳，即係幫佢嗰啲類似嘅 campaign 咁樣。佢話究竟點樣埋手，點樣做咧？或者你知幾多話俾佢聽啦。咁我講親俾佢都係負面嘅嘢。嗯、啊，咁我應該叫老細唔好做啊。我咁你可以試下嘅，因為我講緊俾佢聽係十幾廿年前嘅時候個光景啦，而家可能唔同。嗯、我話唔同嘅意思係仲衰咗咯，應該，因為以前冇加入到政治，以前淨係加入做維威衛啫嘛。嗯、你邊啲人熟啲咁咪有一攞啲錢去用咯。以前係咁噶嘛，真係、嗯。 但係而家係啦，即係仲要可能有呢個政治嘅任務啊，政治嘅 agenda 喺度啊。 又點會唔係更加衰咗啲咩？咁、嗯、你係咪選委嚟嘅？係咪投票權嘅？ 我 即係撥款嗰啲。 我冇啊， 你都冇啊， 未有啊。 你照计系可以入到嘅，即系你先系嗰啲 right person 之一嚟嘅，你其实系。 就系咁噶啦，就系、是、right person 先入唔到噶嘛。 系系系， 我记得关事嘅先入到。 我觉得以前咧先离谱啊，即系嗱，以前衰，但我知道啊。嗱、嗯，我记得我入过一个关于问艺展局攞钱嘅團體嘅，咁、 嗯、 我當時啊初出茅廬啦，咁、 嗯、 咧即系我好早已經接觸 multimedia 呢樣嘢嘅，即係包括音樂啦。設計啦，同埋影像，我早已經有好有興趣。咁、 嗯、 咧，我就喺一間美國公司度做一啲 project 咧，就俾人賞識咗、 嗯， 就知我因為嗰個年代好少人咁樣玩法攬幾樣嘅。咁、嗯、於是乎咧，就唔知經過啲咩場合咧，有人 recruit 咗入去嗰個會嗰度。咁、那個 party 裡面咧就有哇！有啲人就設計郵票嘅，即係勁嘅，即係香港嘅翹楚嚟嘅，嗰、那個代表性嘅。有啲咧就喺政府裏面做啦，有啲咧就好前衛嘅一啲 interior designer 啦、 嗯嗯， 有啲咧就係設計家私嘅。全部嗰陣時只要係一部 Mac 咧，誒、 嗯、 畫得出啲圖或者揾電腦嚟做一啲嘢咧，佢哋個會就吸納呢啲人嘅、 嗯， 就數碼藝術家咁樣啦，所謂。因為佢當時哇買部機都幾萬蚊，即係門檻極高啦。咁咧我都係窮鬼嚟噶嘛，咁、 嗯嗯、 入到去咧有啲格格不入嘅，因為全部都有成就嘅。 即係個個都係啦，橋楚啊，即係社會賢達啊。 個 office 咧喺中環咁樣，即係做 design 嘅 office 喺中環，大佬幾開心。咁咧我就係一個光棍嚟嘅，真係。咁、 嗯、 咧，咁去到嗰度咧，即係每年咧就兩個展覽啦。咁、 嗯、 個展覽咧好鬆散嘅，求其劈啲嘢落去咯。我見到有啲我啲隊即係唔係隊友嗰啲叫咩啊？有啲會員啊，嘅 works 咧真係亂咁嚟，求其都不得了嘅。仲要咧，即係喺嗰陣時啱啱有互聯網咧，就 download 啲圖出嚟，粗曬就貼落去個 garage， 起曬格 個 large 咁樣，即係好似呢個Andy Warhol 咁，佢成日都講呢啲係曬嗰啲人啊，曬啲 term。開會嘅時候，我真係學到好多嘢嘅，即係啲人講點樣揸一杯紅酒啊，吹啲藝術品咧啊，有啲開畫院嘅呢個開畫廊啊。即 係 喺中環嘅地鋪嗰啲 咧， 即係嗰啲人嚟嘅。即係我嗰陣時首先就踏足到呢啲圈子啊。 哎呀，你咪真係呢啲真係爛泥扶唔上壁啊！ 扶唔上，好難扶上，就係衰過爛泥液體。即係如果 滴屎水啊！ 係啊，即係如果嗰陣咧把口好啲啊，世界仔啊，肯犧牲少少跟人做書童啊， 你已經係真係翹楚咗。 我真係分分鐘 take over 咗個畫。 彭達華博士啊，JP 啊，呢啲真係冇走雞、啊。 後來原來咧，嗰啲錢咧，佢話即係有個我同佢最好感情咧，就揾我嗰個 admin 啊，即係佢唔係藝術家嚟嘅，但係唔知道。 但 係 佢個美女嚟嘅。 係美女嚟嘅，真係即係 OK 美嘅，即係好身材嘅咁 樣。明白。 而家唔知好耐冇見，咁咧跟住咧就佢負責叫人嘅，咁、 嗯、 咧就咧次次咧都話啲錢用唔曬啊，我哋不如去溶記食咗佢啊，哇年年都我唔知我橫跨兩三年咧，啲錢就去翻啲中環嗰啲，我第一次咧食嗰啲以前唔興噶嘛， 嗯、 即係任何餸咧一口。即系粒烧肉一粒咁样嗰啲咧， 一口烧鹅 系啦，个碟个比例系十比一到啦， 即系 碟十份，嗰嘢食就一督咁样，咁啊狂食嗰啲咯，即系嗰钱就咁样用咗佢，但我哋唔使申请嘅、嗯，即系只不过系咧嗰个美女咧同我讲，落埋你个真名啊，唔系你个真名唔系探长啊， 嗯、 即系摆得身份证咁样，入晒嗰啲名咧都又攞到钱噶咯，哇真 系 好，即系以前啲钱就咁样用嘅， 哎呀你真系。 真係仲衰過液體啊！真係點扶都想病，真係 係 即係有咁好嘅機會，真 係係咯！真係等小弟都可以即係攀附下你啲權貴。 總之我可能佢覺得氣質唔夾啦，即係呢啲不 氣質嘅嘢可以改嘅， 改唔到咯，就係即係個人比較固執。喂咁喂咁樣就過咗幾年、那個會就係咁樣。我其實我出過兩件作品嘅啫，係咁咧，即係作品咧喺個酒會度咧冇人理嘅，係揸喺個杯喺度，喂點啊？ 呢排啊， 最近忙咩啊？ 股票点啊？全部都系咁嗰啲人， 嗯， 即系原来系咁，即系我就真系接受唔好到，即系除咗喺画展啦，同埋开会讲嗰啲好即系好 general 嘅 beef 之外咧，我冇出嚟 hang out 嘅， 嗯， 即系其实应该咧，你系攀附到嗰啲咁嘅圈子咧， 嗯， 再加上你好恩皮咁样面皮厚咁样 hang out 咧， 系 就话呢个识嗰个识个个都识嘅时候咧，佢就当你系自己有噶啦嘛， 系所以话咧，即系。一陣播首歌就知道咧，人其實係可以變嘅， 係 變得好極端嘅。而你咧就當時就唔識變通，嚇唔識轉博，嚇、啊、屎水就辣褲唔想 劈， 唉咁就搞到咧就嚇而家喺度開咪，啊真係係咪攞嚟？ 都唔係好差啫 ，OK 咁但係真係， 咪就因為我覺得 講啲嘢唔同啊， 唔係啊，就 是、 因為 股市嘅啦， 正正就我覺得咁都唔係好差嘅時候，咪抵你窮咯。 係啦，唉，都要學下人啊，學下跟住嗰首歌嘅人咁樣 呢只劲嘅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啊，听把声大家可能好熟嘅啦， 系 你都应认得系把声， 认得下嘅，但系咧嗰个成首歌个感觉咧，真系令到好似有啲唔认得咯。 喂，即系直头有啲好难捉摸啊！即系见到阿慧如同阿 Joey 咁嘅感觉。 但系咧，原来人系可以变成咁嘅。 系喂 ，Coldplay 介绍下先，系 Coldplay 嘅歌嚟嘅，即系我好多文青嘅朋友咧，即系早一代啦，即系中意睇音乐殖民地嘅朋友咧，嗰班嗰班读者都好中意噶嘛。喂，但系嚟到今时今日咧，整只咁嘅歌，一只 single， 系 咁咧，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即系如果你睇翻啲 forum 咧，讲啲音乐嗰啲，讲啲歌嗰啲，哇！啲人简直咁，点解？ 咩名先首歌？ 咪就系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系系 系啦。咁咧，即系呢只就系新歌嚟嘅。 喂，嗱 ，Coldplay 过往咧都系俾人嗰种好颓啊，好迷幻啊，或者系即系嗰种好即系佢又其实又未至于系基层草根嗰只嘅，但系佢系文青啊， 中意思想啦， 系啦， 即系问点解啦， 又或者系甚至乎有少少即系呻吟 feel 咁样，都有啲咁样。但系呢只喂。完全唔係路喎、啊，唔係呢條路、啊。 我聽個 intro 咧，似呢、這個咩嗰、那個咩 Summerfield 嗰、那個， 唔 記得咗添，即係似嗰啲咧。Jimmy Summerfield 嗰啲歌，即系有啲 disco 啊，有啲诶类似诶 Nile Rodgers 啲吉他咧，好轻松啊咁样咧。 唔系佢嗰种咁嘅跳跃咧，或者嗰种咁嘅轻佻咧，点解即系冇乜关系噶？令我谂起 Eddie Murphy 咯。 哦，点解咧？ 唔知啊，即系嗰啲去即系荷里活啊，或者 系、哦、即系东岸、西岸 啊嗰啲咁样， 即系吃喝玩乐好多美女咁嘅西岸 feel 啊，冇错。 系啊，好轻佻啊嗰种。 同埋中间咧有啲 synthesizer 同埋吉他齐弹嗰句嘢咧， 嗰句系啊。 喂，即系呢啲咧就完全都哇夹唔埋嘅呢两种音乐风格。 喂，点佢即系嗱，佢个呢首歌系佢即系呢位成对 band 嘅创作，定系佢一个人嘅？ 应该佢其实系拜成对 band 个名义嘅。 系咁样成对 band 齐齐变化咧，即系首先世界变咁样。 其实我谂最主要咧系个唱嗰位 系 咁咧，因为生活嘅巨变 系 因为就离咗婚，离婚就梗系分咗好多钱俾人噶啦。 系 咁于是乎咧就豁咗出去啦。唉，横掂我都唔系属于有钱嘅，突然间解脱咗，即系 即系由上壁变翻一滩屎水。 系啦，即系你嘅价值观啊，你对人生嘅睇法完全系一个改变，一个巨变。 系 巨变嘅时候咧，好多人有啲好唔同嘅演绎嘅，或者唔同嘅反应。 反应吓， 嗱，譬如有啲人咧巨变咗之后咧，更加沉重，更加即系不得志，即系冇晒钱啊嘛。喺之前诶食惯噶嘛，咁但系佢就调翻转咯，即系觉得可能。即系，唉，个世界我都过咗一半啦，即系个人生里面。以前咧，即系扮乜嘢咁多啊？即系扮晒呢个文天祥冇意思噶嘛。咁啊，要做 playboy， 我而家 playboy feel 咯，成个歌。即系感觉 落 club 咁样， 直头落 club， 你哋又有画面啊！ 即系勾住件西装落 club， 勾住西装，同埋一落楼梯咁落到去个舞池嗰度咧， 即系嘈查理咁样。 系啦，冇错啦。喂，即系变咗咁样咯。咁当然好多Coldplay 嘅歌迷咧都好反感嘅，即系呢个大变咧。咁我呢样想问下周慧咧，即 系 你听歌咧，或者你中意一队乐队咧，你中意个人啦，中意风格啊，中意音乐啊咩为主，定系每队都唔同？ 咁风格多啲，我自己会。 即系如果你系。Coldplay 你都頂唔順嘅， 有啲頂唔順噶，即係聽落嗰種輕佻啊，即係落 club 啊，即係有啲唔同啦。咁當然冇細睇個歌詞啦，唔知個歌詞係咪都即係完全唔同曬添啦。 咁有分裂咁樣， 係啦， 應該唔會唔同啦。你啲 係咁，所以即係感覺上係即係唔太中意啦。 喂，我聽好多朋友咧，譬如以前 Radiohead 咧，佢其實隻隻碟都風格都唔同。即系只不过系唱嗰个仲 keep 得翻，咁我亦都听到 Radiohead 一转咗只新嘅，即系 Creep 之后咧，啲人就唔中意，咁电子得滞咁 样， 哇！跟住下一只又话迷幻得滞咁样，即系唔知点解香港定系全世界都迷，即系因为我只可以喺香港听到啫，即系我嗰阵时冇睇人哋啲 forum， 就话好接受唔到 Radiohead 咁样，但系接受唔到。当然好 hit 嘅时候又接受翻到，呢个系咩现象咧？会唔会系 羊群心理咯？ 或者系追潮流咯？其实即系佢嘅直觉就真系顶唔顺噶啦。因为我想听翻嗰啲啊嘛，但 系 点知你无端咁个电子咁，我点听啫？ 系啊，跟住见到喂身边个都话like 咁样，咁 先 咪系咯，有 show 咪。 喂，但系我反而咧就有时好欣赏嗰啲乐手能够咁样嘅。喂，因为我正正就系觉得咧，中国人成日都系。 你啲樂迷係咁，可能製作人都係咁，製作人係咁，可能佢幕後嗰個做生意、做音樂生意嘅都係咁諗嘅。嘅時候好多時咧，即係食老本啊，即係見到呢個 formula 得，下個點都要差翻你七成，我諗你就比較明白啲啊。即係喺樂迷，譬如卡拉 OK 得嘅話，你下隻梗係有卡拉 OK 噶啦。即係好少人有呢個勇氣豁出去嘅。即反而我欣賞喎，其實呢樣嘢。 唔係我自己覺得豁出去，其實唔同嘅人都會有嘗試嘅，但係我都係睇豁到咩程度，同埋豁到咩樣咯。係即我自己覺得，即我有時自己都會想有啲風格上嘅改變嘅。咁但係即譬如即喺自己嘅創作上面，咁但係我諗。未，我唔知啊，可能呢个啱听唔系好接受到啦。咁但系即系嗰个太极端嘅感觉，就好似有啲古怪咯。 哦，嗱，即系譬如我喺九十年代听最多， 咁可能我都系即系如果佢成功咗之后，我又跟住佢，哎呀几好咁嗰啲人嚟嘅。 O K， 即系我喺九十年代听得最多歌嘅，即系打落二千年都有。即系我觉得咧，嗰阵时好多乐队咧，我都追听嘅，即系下一只碟出就即刻听。 系。 咁但系我某程度某即系好多时候啊，我都系好欣赏佢，可能佢揾咗第啲监制咧，加埋嗰个化学作用好好噶，就唔系即系未必系好听咗，但系你会有耳界扩阔咗，即系佢哋嗰种嗱，譬如好简单讲 David Bowie， 佢每次都揾啲好劲嘅唔同人去合作嘅，嗱，譬如嗰阵时有只China Girl 嗰个碟咧，即系 Modern Love 嗰个碟咧，喂，佢揾咗个吉他佬超劲嘅。咁咧就係、是、即係 Stevie Ray Vaughan 咁個嗰個吉他咯 ，blues 吉他手，但係落喺佢手上咧，唔同嘅監製揾佢監製，之後咧哇撞出嚟嗰個化學作用咧係好唔同啊嘛。咁你之前啲會又唔係呢啲嘢噶嘛，即、就、係、是、比較。喇喳啲嘅嘢，亂口啲嘅嘢，咁一路慢慢成熟啦。咁直至到咧，去到最近都唔係最近，即係最近我都中意嘅碟咧，就係抹開俾背脊，有個英國旗嗰只咧，即係嗰只叫咩咧？撒那天地啊，黃耀明一齊合唱過嗰只，我唔記得咗佢咩碟。哇！嗰只碟咧，嗰啲聲又係你從來都未聽過，一陣間可能揾揾就知道邊只碟啊。即係嗰只係。即係好多人已經香港的朋友已經唔係好聽噶啦，當時因為未做宣傳之前，又係一樣咯。即係當佢 hit 咗嘅時候，黃志忠成日都播嘅時候咧，咁啊即刻又 hit 翻，又中意翻咁樣。但係咧，距離嗰只碟之前咧，就有隻碟咧，就係佢梳曬蛋撻頭啊，著曬西裝，嗰只碟叫 叫 Seven 定唔知咩？嗰只咧就完全係香港講都冇人講嘅。喂，但我超中意嗰只碟啊！我擺喺個 CD 裏面一個月都唔換嘅。咁但係冇人講，好孤獨嘅。有時一聽音樂咧，如果你忍受到孤獨嘅話咧，我諗你都即係會聽到好多嘢嘅。係。 哇，好玄妙啊！突然间讲到， 哦，唔系，即系讲翻嗰个经验啫，即系呢个一啲都唔玄妙。即系话，譬如你有独立思考嘅，譬如你有啲嘢真系啱你听多啲，人人都因人唔同噶嘛。咁你如果你忠于自己话中意听啲咩歌咧，即系中意听到边种声咧，或者譬如我呢啲好奇心好重嘅，譬如嗰、那个碟佢个 saxophone 吹到好似。即係唔係平時你聽開嗰啲，就係玩啲 effect 啊？喂，嗰啲歌我係聽好耐之後，後來上 Wikipedia 睇翻嗰啲咩班底咧，我先知道原來嗰啲係 saxophone 嘅聲嚟嘅。 係 咁咧，即係例如呢啲咁嘅發現咧，即係你對音樂永遠都有驚喜同埋好奇嘅時候。 咁好啦，咁譬如 Coldplay 呢只嘢，你有冇驚喜啊？ 呢只有㗎，即係竟然佢嗰把聲咁樣，但係又用翻呢啲 arrangement 咧，即係格格不入得嚟咧。即係我本身又好中意嗰種楞住個西裝喺後面嗰種感覺㗎嘛。因為呢啲就係你日常生活你做唔到㗎嘛。即係嗱，我譬如我就算你俾我玩翻個西裝落 club， 嗰啲女仔都唔會走埋同你搭山㗎嘛。咁變咗，即係變咗我係喺音樂嗰度揾到呢種感覺，係啦 ，FF 下咯。同埋有畫面嘅嘢咯，我中意。 O K， 系咯，喂，咁所以咧，即系我覺得聽歌咧都係嗰句啦，即系唔好人人話好聽，你又話覺得好聽，即系冇意思嘅。即系同埋我研究一樣嘢咧，你睇翻啲舊嘅相咧，即係六十年代嗰啲男男女女咧，個衣著好入時嘅，即係著曬啲阿 Gogo 衫嘅女人咧，嘅女士啦，或者女仔啦。但係點解做咗師奶嘅時候都係著翻師奶衫嘅咧？你有冇咁諗過？ 都有想过一下的。 即是为什么这个现象呢究竟 是不知道为什么的。 我就觉得是呢当时他都是追潮流。他都不知道那些衣服在哪里。就是有人穿陈宝珠穿他穿。 反而是不是其实那些衣服他一路穿住其实他一路都是穿住那些衣服。只不过是去到当他老的时候那些衣服已经是变了师奶款了、 哦。其实不是我也都有比较过的。即是其实师奶款呢即是你看到陈婉娴穿什么呢你就估到了。 即系嗰啲系完全两款唔同嘅生意。 陈婉娴佢冇型过噶，系咪应该？ 应该冇嘅。佢虽然喺大大公司度包嘢，但系嗰阵时都唔着得。 大大公司都系咯，佢都唔系型。 唔系，即系问题就系咧，我亦都访问嗰啲朋友咧、嗯，因为有时去朋友屋企睇到佢妈嘅相，喂，后生咁型嘅。跟住佢，我跟住个朋友话，仲好讲。以前咧，佢都听 Beatles 噶、嗯。我细个记得，你而家再听粤曲咁搞错。即系证明呢一类人咧，系要求个话题同埋社交重要啲、 嗯， 音乐就系其次嘅。咁、嗯、于是乎有呢个现象咯、嗯，即系时装亦都 咁呢个好正常嘅。尤其是当你年老嘅时候，你需要嗰、那个即系社交或者、那个嗰个即系社群嘅 support 系大咗嘅。其实 咁，但系如果你 好正常， 但系如果你忠于音乐就唔同啦。即系你真系追求到自己好中意听音乐嘅话咧、嗯，如果有咁嘅时间去花嘅话咧，同埋你真系唔好讲大话咯，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就唔中意，即系冇呢啲因素底下咧、 嗯， 我谂嗰啲人系会型啲，因为咧你即系你中意嗰样嘢系有个原因嘅、 嗯， 就并唔系一个原因唯一就系咧，因为我潮流咯，咁、 嗯、 所以追潮流嗰啲系特别老土，我觉得真系。 好啊，好啊，喂，听多首歌先。 哇，呢、這个劲啊！我其实几中意呢种音乐风格噶，呢、這个就日本 indie 嘢， 系 就系、是、宇宙便利店， 系 咁咧。佢日文咧就是、宇宙不嬲都唔知咩，咁、咧就系、是、查翻咧，原来解 convenient 系 咁解嘅，好似 convenient store 咁 啊，系啦系啦，咁啊宇宙便利店啦，咁咧就系一啲 math rock 嘅作品嚟嘅，咁呢个歌咧就叫 everything changes， 系啊， 即所有嘢在变紧咁样，即变嘅变化咁样。 我哋一路都讲紧巨变啊，社会点样变化啊，世界点变化、啊， 啲音乐又点样风格变化啊， 人啊， 啲师奶嘅衫又点样变啊， 人嘅生活又点巨变啊， 咁 样咁 样啦，即系今日主题变，咁样，因为其实我谂香港人好多人。好多好多朋友都想变，因为喂咁嘅困局、你明明睇到冇嚟到你，嗰啲又拨款就拨到嘅，喂即系又剪报任你剪嘅、哇！即系你见到 创科局咁又成立咗啦， 你见到嗰啲投票嗰啲咧，当阿刘慧卿喝一句话，你睇住找数啊，即系意思系咁啦，选举啦，我出单张啦，喂，竟然咧佢哋可以聪明到咧，计个唔使选嗰啲咪留喺度咯，要选嗰啲建制派咪错咪投。反对票咯，或者投呢个弃权票咯，计到啱啱好，等你口实都冇， 系 即系我唔知刘慧卿系帮到啊，又话帮到忙啊，真系。 嗯，同埋仲有嗰啲咧，即系阿，譬如陈建波嗰啲咁样，自己系零票当选嘅，但系走去话人哋，诶，嗰啲都系攞二三万票啫，咁样。 哇，不知所谓， 真系不知所谓嘅啫，即系变到咁样嚟噶，仲要系即系变到系呢啲人系可以厚颜无耻咁样讲出嚟嘅。 即系又要讲翻叫我哋 slogan， 香港人你咁都唔愤怒咩？即系愤怒点啊！即系觉得就 系答翻，系啊，答翻你就系啦。愤怒点啊？系啦，而家已经进步咗啦。 咪就靠你哋帮我出火咯，咁样。喂，但又系嗰句啦，其实我帮我哋出火系对个社会，即系我靠我哋嚟帮你出火咧，个对个社会完全一啲改变都冇。 系，直情唔好添啦。 即系靠你自己嘅，即系你只不过将我哋信息，你又认同嘅话，你咪喺你个朋友圈度散开去。你起码你听完节目，你哋唔使俾钱。我哋唔系要你俾钱，你起码回馈翻我哋、你哋都要做呢样嘢啦，系咪？即系唔可以听完就哇，真系缩晒啊！咁样又唔得噶嘛？你估呢个骨肠咩，大佬？即 系 如果有一间骨肠啊，你帮衬完唔使俾钱啊，净系叫你介绍朋友嚟啊，我都去啦。但系你哋连咁都唔做，我哋嚟去嘅 hit rate 都系得二千几，即系唔系路噶咁样。咁即系我影响力得二千几人啊！咁你又唔好摆咁多期望喺我度啦，因为我见到有啲听众咧，就喺我哋度，哇！你有支麦，你个影响力好大、哦，大乜鬼啊 ？Q 有几大啊？ 围村李小龙嚟嘅啫嘛， 围村梁小龙添就可能系。 唉，所以咧，真系唔系靠你，即系我哋只不过一个发声咗之后，靠你哋自己水人射地啊嘛，大佬。咁、于是乎咧，即系呢个真系要大家 change 咯，即系呢个俾你嘅功课啦，可能系即系咁样讲，唔恰当唔紧要，照讲。喂，咁咧就系讲翻即系 宇宙便利店呢只歌。 呢只歌咧就其实如果你有留意香港乐坛咧，香港都有人玩呢类咁嘅 math rock 嘅、就鸡蛋蒸肉饼啦。咁嗰班朋友啊，周慧仁都识嘅应该。咁咧同埋早前咧，早几年我哋都播过 Tool 啊，脚趾乐团，即系日本嘅 indie 嘢嚟嘅，都系呢类音乐。 仲有一对好似叫 Mouse on a Keyboard， 都系咁样嘅嘢。 咁但系佢唔同嘅地方咧，呢对咧有个女声，个唱法咧普遍。即系傾向 pop 嘅 pop song， 咁变咗就好似有啲人气， 有啲 Q 添啊，其实 系冇错，即系有啲人气咁样，即系有 math rock 嘅一个进步啦。咁香港嘅鸡蛋蒸肉饼，你熟唔熟咧？啲歌 其实都几得意噶，佢其实又唔系好 math rock 嘅，虽然佢啲拍子系转得好劲，但系就听落唔似咩， 即系都系变奏咯。 但系就好多变，即系节奏嘅改变嘅，亦都系好难弹嘅。即系佢哋自己都要记嗰啲，尤其是个鼓手，我比较熟个鼓手，咁就系啦。而佢哋都要记得好紧要嘅，系啦。 咁即系正所谓咧，即系好多老人家咧，即系包括我嗰代咧，都成日喺度揶揄啲现今嘅音乐，诶，成日都。唔变，即系咩？成日都冇新嘢听，唔好听嘅。喂，你有冇听过先？ 系啦， 就 呢 呢个类别就系我咧近代我好中意听咯。以前边有得听呢类音乐啫？以前根本就冇呢啲音乐，即系就算几前卫啊，其实佢偏向嗰啲好拗教嗰啲 jazz 嘅。但系始终真系唔同啊嘛。因为今时今日录音嘅科技又唔同，器材又唔同晒，佢哋就系嗰啲新嘅产物嚟噶嘛。咁所以咧，同埋今而家多学院派玩音乐，咁变咗佢哋 handle 一啲好规律性嘅啲好古怪拍。只要佢哋好容易，即系唔似以前旧嘅 夾 band 佢真係靠個 feel 啊，咁樣，即係我呢啲喺夾 band 界 out 曬嘅，即係我記唔到嘢啊嘛，咁但係呢啲真係帶來驚喜咯，事實上， 事實上我都係係啦，即係會嘗試去實驗一啲唔同嘅節奏啊，或者係一啲節奏嘅轉變啊，咁變咗其實咧，即係聽落嘅好得意啦，但係玩起上嚟咧，真係都唔知點玩嘅，好難玩嘅真係，你點樣去記咧？佢嗰啲拍子真係，即係或者佢呢個就嗰啲鼓嗰啲 action 啊轉得好勁咯，佢拍子就冇 轉嘅，我覺得大人細路老嘢咧，都唔好覺得自己嗰個包袱太重，即係你嘗試聽多啲，冇壞嘅，你又唔會嘥耳仔嘅電嘅。咁你嘗試聽多啲，咁你萬一真係自己中意嘅，你咪追聽咯。即係我又記得，我唔知點解我個中學同學佢爸爸咧係玉器師傅嚟嘅，佢中意聽安全地帶嘅當年，即係覺得哇啲老嘢識嘢喎，即係。佢唔係追潮流嘅喎，佢唔係中意聽有唔識心喎，佢中意聽裡面一條佢介紹我聽 嘅，即 係覺得哇呢啲未識嘆咯。 即係佢有冇讚啊？玉芝好意專業啊？ 有啊，佢唔止讚係專業啊，佢讚好有才華添。 好想识佢系咪？ 好想好想识佢嘅，但系佢咧就唔系净系中意玉志豪二嘅，即系自己拣歌听嘅，即系觉得啊呢种态度。 系做玉器，所以佢中意玉志豪二。 可能系，唔系可能 search 玉器嘅时候 出咗啲咩嚟嘅喂？ 系咯， 以为系一嚿玉嘅一种， 唔知字喺边度。 系啦，跟住揾下揾下啊，咦撞下撞。 可能有间厂叫玉志豪咁样。 嘅第二间， 潮州人开铺都有个号啊， 系啊， 咁浪啊， 咁可能有分行咁，第二间 玉 字号二咯， 系，可能系咁解啫，即系个真实嘅答案。 不过你讲咧老嘢嘅转变咧，尤其是老嘢点样 handle 变咧，有另外一个特别嘅经验。 老嘢 handle 变咧，即系我最大嘅睇法咧，就系听 D 一百咯。 吓， 唔系即系讲紧即系无端端点解老嘢仲听 D 一百咧？因为想听 D 一百仲容易过上网啊。同埋一开就有得听，不停咁样播， 唔系但系 叫你捐钱咁样，都舒服噶嘛。 系，但系你仲有 case 有个朋友， 哦系， 点样 handle 巨变， 系 一个老嘢嚟噶嘛。 嗱，其实之前我播嗰首歌咧，即系 Coldplay 嗰首歌咧，嗰个场景咧，我就谂起嗰个朋友。 系， 嗱嗰个朋友咧，即系以前咧，好耐之前年轻嘅时候咧，喺 TVB 做节目部嗰啲嘢，即系嗰阵时 TVB 系黄金期嚟噶嘛，即系哇做啲嘢出嚟。样样都系即系充分表现到香港人嗰种见识同埋实力嘅所谓，咁咧当时即系做得啲咩工都请啦，系咪？咁后来咧亦都入咗电影公司做啦。咁电影公司佢又创到奇迹嘅，例如作啲咸片名嗰啲咧，咩打桩机嗰啲咪佢哋作嘅， 哦啊、 即系佢哋系呢一代精英嚟嘅。咁咧至到咧近到九十年代我识佢嘅，原因就系咧我入咗某个。电影公司就拍一个巨星的 making of， 咁同佢相依为命咗成半年嘅，因为嗰阵时又要出浮出最多浮啦，成本 passport 咧吸咗一半就系嗰个年代，咁咧又去美国啦、英国啦、澳洲、非洲都去过晒，咁都系同嗰位先生一齐嘅，咁嗰位先生咧教识咗好多嘢嘅，真系，即系例如嗰啲生活嘅智慧啊，点样可以同公司同埋员工之间 win-win situation 啊，即系例如明明咧我哋。一餐饭可能个 budget 可能$150咁样，我食到一个粉刷咁大嘅鲍鱼啊，即系佢又冇呃到公司喎，即系只不过佢用啲一啲好方便嘅方法，就令到即系我哋住得舒服啲，食得好啲，唔好咩咁样，公司又唔会话呃佢钱，即系完全唔系呃啊，即系讲系一个关系嘅位啦，又唔系走遮面啊，纯粹系一个便利汇率咁样，唔知点样计咁样，咁我觉得我几欣赏呢个人，即系不单止咧就好正直。兼夾咧，仲可以揾到一啲咧，即係 timing 嘅嘢嚟賺得多啲，住得舒服啲咁樣，幾好啊！咁咧嗰個我欣賞佢之餘啦，咁佢同不單止做工好叻啦，仲後來佢冇打份工之後咧，仲好有理想咁樣做第啲嘢。咁於是乎咧，咁一個成功嘅男人咧，除咗有個成功嘅女人喺後面之外咧，咁有時。那個後面的女人可能不諒解個老公點解咁長時間做嘢又唔翻香港咁成日出，咁於是乎咧就分辨有少少， 即係巨變開始啦。 係啦，巨變就開始啦。明明佢好勤力做工，咁於是乎咧，佢就為咗補救咧，就quit 咗份工，咁咧就同家人一起去移民，即係因為可能佢太太或者個仔。即係好希望佢太太好希望帶佢去加拿大讀書，咁下一代會舒服啲咁樣。咁於是乎毅然咧就將香港嗰啲幾成功如日中天嘅事業咧就放棄咗，咁就去咗移民。咁佢移民嘅時候咧係啱啱嘅唔知 低潮嚟嘅賣樓，嗰層樓咧就係好平咁賣咗，沙士嘅時候賣咗出去，咁剩翻嚿錢唔多咯。點解去到加拿大嘅時候咧，就嗰度好貴嘅嘢，就好貴買嗰邊層樓。哇！咁就一來一回冇曬錢，幾好嘅。咁點知過到咧？哇！平時佢由後生嘅時候啲工作好繁忙，同個太太點樣相處咧？慣咗個 pattern 已經慣咗。就去到大镬啦，日日见住， 咁就巨变就 巨变啦， 突变 系啦。喂，原来系唔 work 嘅，即系原来有时咧，即系有时两公婆好珍惜嗰啲 moment 咧，就因为咧唔多， 因 为见 得少啊。 系啦，点原来日日对住大镬出晒事，咁咧即系嗌闹离婚咁就 系， 咁嚟翻香港，翻翻香港冇地方住，又冇晒钱，咁啊重新搵个工，哇！但系你走咗几年咧，几年就系几年，翻到香港乜都做唔到，乜即系嗰啲公司唔使次会请啦，因为嗰啲位置已经你走咗啦嘛，已经俾人蚀晒 啦， 哇！咁佢已经五十岁咯，大镬，即系中年危机系最严重嘅事。 系系系。 咁点知咧？搵唔到嘢做啦，咁啊或者即系搵翻啲旧嘅 friend 睇下有冇嘢搞啦。咁嗰阵时就走去做一啲细嘅制作啊，个制作细到咧，可能一单嘢万几蚊要养好多人，但系佢用嗰个态度系搞电视台 project。咁样搞，即系就 系 拍一个电视剧 ，create 一个电视嘅节目，咁样卖俾有线嗰啲咧。哇，原来钱少得好交关嘅。咁佢又唔系打工咧，分钱啦，即系卖到先有钱啦。 盘头 系因为人哋又俾唔起佢人工啊。喂，唔通你咁资深嘅，我俾8000蚊你咩？咁都侮辱佢啦，就冇心机做啦。咁唯有判俾佢。但系不景气啦，你知电视台好 cheap 噶嘛？香港原因就 系 太少电视台，冇人争。咁好惨啦。哇，嗰排咧，即系我都仲有同佢联络嘅，因为佢搞啲好平嘅 project 咧，都有揾我嘅。 系系。 咁于是乎咧，我见到佢嗰排咧变咗第二个人，好心情好差，成日都哇不得志啊。咁我放工即系或者公余嘅时候，我又唔可以陪到佢玩，因为佢珠海啊，喺深圳啊，个揈头，即系南 K 咁，即系南药。哇，我心谂，唉，你老嘢入邪教都麻烦嘅。你林老入即系揈头，即系 索 K， 索 K 仲大镬，唉，都唔点样帮佢，帮唔到佢， 仲衰过 coplay， 衰过啊，真系 林老去索 K， 仲衰过 coplay， 佢又系落嗰啲 club 嗰度勾住件西装，以为自己好醒啦，因为香港人佢哋威惯噶嘛，又出过见识咁样，咁翻到去大陆啲场仲唔威，点知嗰阵时咧，大陆嘅经济已经起咗飞，哇，落到个场以为自己好威啦，咁喺度索喺度揈咁样，咁跟住急屎就去厕所。点知咧？因为食滥药嘅关系咧，入错女厕。 系 咁入到去先知道。 哇！ 入咗个厕格嗰度，听到出边有女声嘅。 系 大镬啦！一出到就俾人揼噶啦嘛。如果啲女一叫嘅话，咁佢即管喺厕格咧，就听到冇声先走啦。谂住，哇！点知道听咗喺个厕格里面听咗15分钟， 系 就令到佢嘅人生重新振作。 系。 究竟那15分钟是什么内容呢？就是呢，即是他当时想着，唉，我都是折堕的了，即是揀了条路，一错就错到现在。 搞到现在竟然是一个女厕的厕格那里。 那么很多反思位，即是刚刚的药气就醒了，醒开始慢慢醒了，可能排了毒了。咁咧，佢话咧，即系原来当时咧，嗰啲大陆嘅女人咧，即系喺厕所度嗰啲，即系喺 club 度成日蒲，仲要喺厕所度化妆、补妆，即系蒲惯嘅蒲精咧，即系喺我夜蒲嗰啲女嘅眼角咁样，都中意喺厕所度发表心声。 系啊， 佢当时咧，佢觉得哇，我哋都好折堕啦，以前喺 YY。在六四，即是在中环那些特别粒街铺啊，今天要来到这里都折堕了。你还听到一些说话，那些啊，这个就是跟姐妹说，你又不要被香港那些那些男人困啊，那些全部都弄嗨来的。即系如果你唔知咩叫窿蟹， 即系俾人睇少啊！原来， 即系原来大陆妹啊，嗰阵时已经 都睇你唔起啊！ 系啊，你唔好同香港人轻交啊！ 系 嗰啲系窿蟹嚟嘅，即系当时我未听过呢个 term， 但系你估到噶嘛？ 估到，估到， 好窿你已经知咩事啦？ 穷到窿嗰只， 系啊，仲要好 high 嘅 level 啊！即系穷到，咁令到佢咧，哇！即系喺个厕所度。反思 情何以堪啊！ 简直系个脑咧，好似啲 脑震荡啊， 好似发啊，好似爆裂啊，即系一分二嗰种分裂啊！ 系 哇，点解？ 系 点解我以前系香港嘅精英，而家仲要俾呢啲咁嘅珠海嘅妹 窿嗨？ 系啊！ 咁令到佢咧，即系个十几分钟、廿分钟。我谂虽然系十几分钟，但系喺佢嘅人生里面咧，嗰段时间咧，系等于过一年啊，即系咁难堪啊！ 而且好似啲学位咁样，十五分钟就可以毕业啦， 又唔可以搭爹，又唔可以表露，又唔可以企出去解释清楚，即系唔可以话解释俾人听。我以前系香港精英嚟嘅，咁样我改戏名嘅，你唔知喺边啊？ 系。 喂，即系嗰个日子， 這是屈辱啦，真系。 系啦，咁跟住咧，哇！我真系听到呢度嘅故仔，我眼水都飙啊！ 系， 即系哇，佢俾人咁样屈辱，嗯、出到去仲要埋单，仲唔敢请到女仔饮嘢，请埋都俾你话我 老系真系。 哇！真系真系巨变到咧，即系去到嗰个 moment 咧，即系往往咧跌到落谷底嘅时候咧，就令到佢振奋啦。 系， 哇！咁跟住翻香港。咁可能佢揾翻多啲朋友、 嗯， 就慢慢即系识翻多啲，即系同翻多啲朋友食饭啊、饮嘢咁样。咁慢慢咧就入翻正轨。咁而家咧成为一间香港几主要肯抌钱拍嘢娱乐公司嘅一个喺住北京嘅高层咁样。喂，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见到佢呢个过程，但系好漫长啊，十几年啊。 系 哇，即系我觉得即系只要即系你坚持， 而家六十几岁 喎，系啊。咁样咯， 哇，好励志嘅故事，仲要系咧由中年开始谷底先，再中年开始翻兜，哇，呢下紧要。 喂，真系 即系同呢个年青人嗰啲，即系话，哎呀，读唔到书啊，考试失败啊，跟住努力读书，嗰种励志咧又好唔同。 佢仲惨过啊！佢以前系尝过呢啲成功嘅例子， 系啦， 又有人认受， 系 佢唔系呃翻嚟，唔系攞大学学位，佢亦都唔系读得特别多书，佢、 嗯、 能够爬到上呢个社会咁嘅地位咧。但系去到女厕嗰度，听到呢咁嘅对白， 系， 唉，真系， 哇，咁励志嘅故事真系，唉，令人 咧。令人真系要 好振奋啊！ 简直系你谂嘢嘅方法咧，即系其实人最紧要留低条命，真系 系。 即系同埋，我觉得你有个理想，同埋你自己属于我哋以前拥有嘅嘢，即系同我唔想讲系咩生， 系 即系同佢一样啊。 系 即系你以前拥有嗰啲嘢，佢今日可以攞得翻。 系 虽然可能要翻去投共，即系唔好讲呢样先。但系嗰间公司都系香港公司嚟嘅，即系只不过翻去揾食啫。 系 喂，咁但系你要只要坚持，你信任啊，你信任你自己能够做得到呢啲位，你可以爬翻上去嘅。其实系即系唔系话你哇，今日我见到年轻人，包括我曾经都系咁。即系你见到哇，咩都唔系路，咩都好似针对紧我哋呢一代咁。哇，咩机会都冇。喂，但系。梁振英可能会被人搞的嘛、 嗯、 梁振英可能那些贪污被人抄出来他都会死的嘛、 嗯、 也都可能、上面那个大佬呢即是那个阿公呢 是 即是可能会因为某些压力令到他、对香港不用那么苛刻、啊嗯、或者他可能要靠回香港的、嗯、因为其实你看得到的在香港的地位只要一天未死得晒呢、嗯、他靠回香港也都是要靠香港去振奮翻佢對國際嗰個聲譽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大家真係千祈唔好放棄啦。 所以咧，即係近期有套電影，好多人講啦，哪一天我們會飛啦，咁啊梁振英都有機會俾人飛啦。咁、你頭先嗰個故仔就係一個年輕，即係一個中年人，突然間即係半途就即係起飛啦，真係好勵志嘅。咁所以咧，嚟到節目嘅尾聲咧，我哋都要播翻首《飛》俾大家，亦都係要即係 交數 交數、因為我哋上次講過咧。 答应过你们 我们会播放这只 Lucy Liu 的 Fly 的 Fly 好了大家今集节目差不多了 好多谢拜拜